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我个女交俾你啦，我层楼都交埋俾你，验啦。 阿爸你放心，我会找注册检验人员去验楼。其实就算没有收到屋宇署的法定通知，业主都应该定期安排验楼的。 记住要跟强制验楼计划的规定做、哦、 知道，我还会配合屋宇署的审核视察。 那我就放心了。 定期验楼，安居乐无忧。详情浏览 bd.gov.hk。 早晨啦，朝早六点十分嘅时间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加埋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扭开三机咁啊好啦吓，咁啊28度嘅气温可以话俾你知啊，依家28度，相对湿度91%啊，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咁啊朝早嘅时候咧，咁啊都有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今日嚟到2022年嘅7月8日啦，咁啊真系诶眨下眼话咁快，咁啊已经踏入咗咧就系下一个半年啦，2022年都已经过了一半。7月8日的时间，今天也是星期五来的，希望大家今天可以尽快完成手头上的工作，然后尽快可以争取多些时间休息。赢了的时间，争取到的时间，悭了的时间，就是自己。其实这句说话我平时经常说的。 晨光每日一格， 即系头先嗰句说话咧，悭咗嘅时间系自己嘅，咁啊呢一句嘅说话咧，我真系成日讲嘅。即系有阵时可能你问翻啊晨光嘅同事咁样啊，你都可能有可能听过。因为点解咧？喺我人生入边会有一个好强嘅概念，呢、這个概念咧就系、是、金钱啊相当之重要啦。但系金钱咧始终有好多嘢买唔到，买唔到快乐啦，买唔到健康啦，买唔到时间。你可以利用金钱帮你悭咗时间，但你唔可以将金钱咧，即系收入你个裤袋入边啊，收入你嘅口袋当中，并不能够。所以呢个无形嘅嘢咧，咁啊，其实就冇办法啦啊，一定咧系要更加节省。所以悭咗嘅时间咧，啊，我系就觉得好开心。人都系咁样嘅，喺你自己成长嘅时候咧，咁啊，我细个都系一样，成日挨闷嘅。因为细个硬系有好多时间咧，去到浪费吓，咁但系即系越大嘅时候咧，就发觉，诶、时间真系哇越嚟越少、啊，唔掂、啊，咁啊冇办法嘅，咁啊我哋细个嘅年代咧，又唔系话即系手机又冇啦，系咪先？咁另外就系、是。劲嘅都系只系玩呢一个嘅电视游戏机，咁所以咧，又要等电视台够钟播呢啲卡通片啊，咁梗有啲时间咧，唔通就全部读书咩？梗系唔知做咩嘅，咁所以就成日嗌闷啦。而家唔同啦，其实而家小朋友咧就好难嗌闷啊，因为佢哋实在有太多嘢可以提供娱乐俾佢哋，即系摄到啲时间尽嘅。不过大部分都系玩嘅啦吓，始终小朋友唔紧要嘅。每个年代都有佢哋自己成长嘅一种嘅风格啊，一种嘅特别嘅情感喺度。我嘅上一辈咧，可能佢哋成长嘅过程又不一样。总之咧，系明白到点样去到珍惜时间，点样去到享受人生。咁样咧，你心情自然好啦，心情自然好，做亲嘢成绩都会好。 所以今日星期五嘅时间，千祈唔好俾咁大压力自己啊！轻轻松松又一天啊！但系你记住，轻松之余都冇浪费时间啦、啊。过咗嘅时间咧，追唔翻，买唔翻，搵唔翻，所以更加要善用每一分每一秒。 年年夜，灵感也浸没了，寒彻骨，落满地叶黄飘，挨下了，才发现腐泥上遍身野花了。人大了，难得放肆地笑，才会懂烦恼尽量忘掉，而患病这刻才发现极渺小，学会珍惜了。儿童有则，儿童规矩，成人都有成人唏嘘，年年适应，年年老去，而智慧是沉着岁岁老矣，说故事如孩童喝西，可说艰苦的历史，怎会了无生趣？人群里为人群顾虑，逃离总有逃离空虚，时而走近，时而远去，谁散于聚，打击于心里，红尘飘泊，在一日默然回首。和谁还是一对？ 时候揾嚟郑秀文呢首嘅歌曲《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一啲开心啲嘅歌啊，或者听落舒服嘅歌，去到为我哋今天嘅工作开始打打气啦。早晨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 Barbie 林慧啊。昨日是7月7号，是24节气之中的小暑。有注册中医师就说，进入小暑气候，阳光猛烈，高温潮湿的天气，人体的消耗就会越大，容易出现精神疲倦、口干口苦、胸腹胀闷、腹泻、胃口不佳等等这些湿热的情况。所以今朝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医师提醒我们的一些饮食上面需要注意的事项。第一样嘢就是不适宜食太多煎炸热气、湿热同埋生冷嘅食物啦。讲紧嘅例如有薯条、炸物、糯米、榴莲、芒果、菠萝、荔枝、雪糕同薯条等等，都唔适宜多食噶。第二个重点就是千祈唔好喺呢啲时候进补啦。小暑并唔系一个适宜进补嘅时间，如果大补药材嘅话，真系唔好呢个时候食啊！好似系人参、红参、杜仲、鹿茸等等，真系唔好呢啲时候食啦。第三就系要记得多啲食一啲清淡利湿嘅食物。喺呢段时间咧，多啲食下赤小豆、绿豆、冬瓜、黄瓜、薏米、西瓜等等，就可以帮助消暑啦。亦都可以尝试喺饭菜之中加入荷叶嚟到清热解暑，或者系饮下花茶解暑，好似系菊花茶、茉莉花茶等等，都相当之适合喺呢啲天气饮用噶。听完呢几个 tips， 希望今个周末你都可以有时间为自己准备一啲消暑解毒嘅食物啦。毕竟天气越嚟越热啦，我自己如果有得拣，我都中意留喺冷气嘅空间嗰度休息。不过夏天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时候，俾你出去同阳光玩下游戏，晒下太阳其实都系一个有益身心嘅活动嚟噶。咁我林慧就祝各位打工仔同我一样，今日努力工作过后，今个周末可以好好享受你嘅阳光假期啦。 像无尽绿色的种下，似月满。深秋，像投落夜空的流星，似踏雪地留步日，像横越大海的白浪，似醉鸭背水点。芳草河边，此事却未全是爱，是那些退后猜测与盼望吧，还是那鲜花星光与歌，使人相依，不会忘彼此，是最初次。是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若爱恋能终一生，若爱的人终于可步近，无限地尝试找这一 时间而家嚟到早上嘅6:23，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1%啊！ 我系林慧，朝早无论系俾屋企人叫醒，还是系叫醒屋企人，我都会笑一笑，因为呢件其实系幸福嘅事。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嚟到星期五啊，晨光第一线入边有一个 Happy Friday， 咁啊，当然希望大家星期五咧可以过得开开心心啦。咁啊，都有一啲咧嘅地方可以咧就推介俾大家咧，就去嗰度可以望一望、睇一睇、轻松一下嘅。咁啊，其中有啲咧，咁啊，如果你系虽然佢哋嗰度咧都有嘢卖，咁但系咧我啊唔会同你讲去呢度买嘢嘅。咁啊，当系一个咧就展区啊，去下咧其实亦都相当之无妨。原因咧系因为如果中意咧日本有一只蓝色嘅机械猫。嘅话啦，嗰只哆啦 A 梦嘅话咧，咁其实大家都可以咧当一个去参观一个博物馆咁去，咁啊位于观塘区嘅工业大厦入边啦，都有啲嘅商店咧，佢哋就专门咧就经营呢一个嘅机械猫嘅，咁啊佢入边咧亦都揾咗好多咧即系陈年嘅一啲摆设啊、海报啊，咁啊甚至乎咧就系之前佢五十周年推出嘅一啲特别造型咧，其实都一样喺入面。咁啊睇过一啲嘅展品啊，真系叫展品啊！咁啊，甚至乎咧喺差唔多类型年代嘅展品咧，咁我喺沙田嗰个系历史博物馆啊，文化博物馆嗰度咧，亦都咧就曾经见过同一个年代嘅机械猫，咁所以先至话啦，佢入边咧，咁啊真系都有几多咧，即系值得啊，我哋去欣赏嘅机械猫嘅叫做商品啊，或者系展品咧，去到嗰度睇嘅。咁如果你中意呢一个嘅动漫嘅朋友嘅话咧，咁啊可以喺星期六日嘅时候啦，咁啊可以去嗰度望一望。咁啊，除此之外咧，咁啊，位于咧就系中环区啊，都一样咧会有一啲好嘅地方可以去俾大家嗰度玩。咁啊，七月开始啦，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大型嘅互动展览，咁啊叫做继往创未来。咁啊喺入边咧，亦都设有好多轻松玩乐嘅棋盘游戏，咁啊大未来力棋，有12个实体嘅打卡装置，仲有包括咧3.5米高嘅港珠澳大桥，高3.3米高嘅门廊 gateway。以及咧就可以转动嘅寿司台等等啊吓，咁啊终点咧就设有一个传送门嘅 AR 游戏，咁啊等大家咧可以置身于唔同嘅地方嗰度感受一下咧就系不一样嘅感觉。咁啊当然啦，呢啲打卡就最好噶啦。成个广场一个展区咧，佢系占地大概7000尺，咁啊亦都咧有多个嘅打卡地点嘅。咁啊头先话佢有个传送门啊。经过呢个二维码就可以瞬间移动到去唔同嘅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深圳、澳门、伦敦、纽约、巴黎，仲有东京等等嘅。咁啊，单睇外形咧，其实整个嘅展区咧都几靓噶吓，几靓仔嘅。咁啊，由呢个7月6号咁啊已经开始咗啦，至到11月30号免费入场，无需登记。咁但系注意啦，星期一至四上午10点至到下午6点，逢星期二休馆嘅。星期五、六日公众假期上午10点至到下午7点。 当真是相亲相爱似街灯平常，我未觉得眉目曾被你燃亮，生活一上不知不觉其实被爱上，留待分手以后方得知爱上。人在快乐寻觅快乐，不停期盼望着一双眼，但美好日子有限，才知道相见不难，相爱是这样难。未懂得爱人便爱得亡命，未懂得爱情但一早乱情，从未领略过冰点的冷，谁又感觉到温馨，直到失了恋发现相恋本性，遗憾每段情从来时候只会看得清。人在雪地寻觅雪地，只求唯美忘掉欣赏你，乐趣竟并非趣味，如空气不到

你点样瞓都系唔得嘅。 嗯， 所以真系冇计。 开冷气咯，啲人话开冷气会好啲嘅。 诶，开咗冷气咪又系咁，冇乜分别啊。 好多噶啦， 搵个医生睇下先啦。 你因为中医师啊， 搵个中医师睇一睇先得。 系系系。 嗱，有一样嘢真系谂下谂下。我認識你咁耐，我都冇見過你究竟你嘅頭髮咧真實顏色係點嘅喎？ 黑色咯， 黑色。 點會啊？有見過唔係咩？ 我見你咁耐，你都係經常染咗髮噶嘛。咁、 哦、 所以咧，我冇見過你真實頭髮嘅顏色係點？黑色噶， 黑色噶，有中間又會突然間一兩條白色咁咯。 哦，誒、欸、就係、是、咁樣啦。係 啦。 咁你見過自己有白頭髮嘅？ 有啊，有啊。 咁你见到白头发，你会点样处理咧？ 掹咗，咁乜人憎，咁样衰，掹咗先。 你有冇听过嗰、那个掹一条生七条呢一个嘅说法噶？ 有啊。 咁你仲掹？ 因为嗰个说法应该系假噶。 即系掹咗应该冇系嘛？ 系掹咗应该冇嘅。 点解、啊、你会咩咧？咁緊張要掹咗佢咧？ 其實又唔係話好在意嘅，老實講。不過既然係嗰個 color tone 咧已經係變咗做啡啡地，咁咪由得佢繼續啡啡地咯，就係咁嘅咋，佢冇乜特別原因嘅。 咁既然你生咗白頭髮，點解你唔將個 color tone 變到全部都係白色頭髮？ 銀湖咁係嘛？ 係啦係啦，點解唔諗呢一樣咧？ 因為好似咧銀湖嘅顏色。唔知道好似唔係好襯我，可能個膚色比較上深。 嗯， 我感覺上好似係咯，戴白帽咁樣，跟住搞到自己。 咁幾多歲開始出白頭髮咧？就個個人都唔同噶嘛。 係啊係啊。 有啲咧就可能年紀好大，仍然都係黑頭髮，或者其他顏色嘅頭髮。 嗯、 有啲人咧就好細個已經長出白頭髮。 係 啊，我小學嘅時候咧，其實都唔止一位添啊，有兩三位嘅小學同學咧，其實佢哋都頗多白頭髮噶。即系呢个冇办法啦，天生咁系咪先？ 咁啊，从中医角度睇，又话咩同个神有关啊，同呢样有关，同嗰样有关啦、啊。 西医嘅角度又话同遗传有关，同基因有关 啦、 啊。 系啊，又唔知啦。 系啦，系啦。 咁但系咧，问题最后就出咗个白头发之后，你接唔接受嘅啫？ 嗯。 咁有啲就接受，有啲就唔接受啦。 系。 咁另外有一啲咧，叫做享受。 哦。 嗰、那个琴日咧就喺网上睇到一篇文章。 嗯。 咁咧就系关于阿奇洛里维斯嘅现任女友咧。 嗯。 咁嗰、那個佢嘅女朋友咪成頭都係白頭髮嘅， 係啊。 咁佢裏邊咧，佢就提到，原來佢好細個，佢基本上二十歲左右咧，佢就已經好多白頭髮啦。 嗯。 咁佢嗰陣時點樣做咧？咁佢就話：哎呀，不如染咗佢啊！ 嗯。 因為我唔知佢因為咩事，可能因為自己問題或者遺傳定點樣啦。 嗯。 咁佢就好在意自己有白頭髮， 嗯， 即係因為佢嗰陣時得二十歲啊。於是乎咧。佢由二十歲開始，就每隔三個月就要染一次髮啦。 哦， 咁不斷染，因為佢一長出白頭髮就染咗佢啦。係，咁咧一路染到27歲。 嗯， 即係個七年期間咧，佢就每三個月就染一次。 嗯， 咁就計到數啦。哇，究竟染咗幾多次髮咧？ 嗯， 咁跟住佢最後突然之間有一日咧就話：哎呀，再咁落去唔係辦法喎。 嗯。 因为你染发始终系一啲化学物质嚟噶嘛， 系啊， 染佢今日吓，对啲化学物质染咗落个头，咁其实唔系净系染咗落啲头发啊嘛， 嗯， 可能系会渗咗落个头皮里边啊， 嗯， 咁个身体咪会积聚咗呢一啲嘅化学物质，对健康会唔好噶， 系咯，仲积咗喺个头壳嗰度，哎呀， 啊，跟住又唔知散咗去边度咧， 系啦， 咁于是者，跟住佢谂完之后，最后决定以后唔染发， 嗯。 所以咧，就由27岁开始咧，就 keep 住呢个白头发啦。 嗯。 咁跟住咧，佢个访问再讲，佢话经历咗呢咁多年染发，去到最后变翻白头发，佢话其实最后最紧要就系点解唔接受同埋享受自己呢个发嘅头发嘅颜色 嗯。 咁佢话年纪可能佢当其时话佢可能佢20岁，又或者甚至乎只系去到27岁有白头发，大家都唔系好想见到啊。 嗯。 咁佢话既然系出现咗嘅时候。其实咩颜色都应该用一种享受嘅方法去包容咗佢咯。 嗯， 我咁又系喎。咁但系呢一样嘢就同年纪一样啊，或者同自己身上面上面嘅皱纹一样。咁你每个人个面上面都始终都会出皱纹噶嘛，争在你咩年纪出嘅啫。咁但系点解唔俾自己而家用一个名词噶嘛，叫做？优雅地老去啊嘛！ 哦，系喎，优雅地老去都系好事嚟嘅，优雅地老去。 挺靓的其实因为我觉得件事还有 挺浪漫我挺喜欢这种感觉。 是啊咁但係又有几多个人真係接受呢咁、但係呢早都唔好话早好耐其实而家都仲仍然係啊。好呢咁多年嚟呢你成日话哎呀我哋要叫做咩冻龄要美颜 嗯 要防止衰老咁其实都系一啲同我哋嘅年纪或者一啲岁月痕迹呢是背道而驰才是叫做好嘢噶嘛？ 哦，系啊，系系啱啊。 咁但系随住而家咁样嘅方向啊，唔知会唔会有第二个热潮，就系不如我哋真真实实俾自己优雅地老去。 哎呀，如果系啊，几好、啊。不过我谂咧，即系预示到有个情况，可能有因为叫做潮流兴啊，假如潮流兴优雅地老去嘅话咧，我相信都会有几多人咧特登去到扮老咯。 正话讲咗啦，要系优雅地老去，而唔系夹硬令自己老去。 人造老啊，呢个啲叫做，即系明明乌黑嘅啲头发，喂呢排兴银糊咁样，特登咧去 系啦白佢咁样啊， 系啦。不过其实即系钟哥都讲得啱啊，即系有白头发咧，就真系视乎大家嗰个心态点睇。其实如果嗱、如果我自己嘅心态咧，会觉得。如果我个头咧偏向譬如八成九成系白色嘅话咧，我反而系觉得另外一种美、哦，即系佢最紧要就唔好岩岩沉沉，因为如果你话我咧，譬如我呢个年纪嗰啲白头发生到一定系岩岩沉沉嘅，可能呢度一条，跟住唔知嗰度有一条， 嗰度三条， 系啦，即系我觉得咧咁就有一种好似唔系好工整嘅感觉，我觉得衰在。 嗱又或者下次当你有白头发，你净话讲你嘅做法就系、是。我嗰度生咗一条掹咗佢，咁下次试另一个做法。 点啊？ 如果见到有一条白头发留俾佢，掹咗隔篱嗰啲黑色头发，咁咪活到啲咯。 跟住就开始慢慢变成全部都系白头发啦。 系啦， 不如剃光佢啦。剃光佢嗱，你有试过我咁乸仔冇试过噶？ 啊，嗱嗱，即系题外话，我又觉得不妨一试噶。你有冇听过噶？剃完头之后生出嚟嘅头发个发质系唔同咗噶。 我有听过，但系你觉得系咪真咯？ 嗱，我又觉得好似真系真嘅。 系咪噶？ 系啊，你试下。 翻嚟就研究呢个问题。 好啊、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早上嘅时间啦，气温二十八度，相对湿度89%啊。 如何难都捉紧不放手，如何难都等待尽头，世界纵使跌进缺口，答应我不可失救。 Uncertainty is burning me up mentally， 要等到几时，一日别折磨， but we ain't scared anymore， 静下心中 when lives can be restored， bad news is all that we hear， let that kid drench in tears， knowing that the same time next year his friend his house ain't gonna be here。Thinking what in my dogs next? Are there any other? Truly falling sick. Don't know what else gonna be. Taking back this virus. Someone tell me this pandemic gonna be as true and easy we forfeit. 如何能够捉紧不放手？如何能够等待尽头？世界纵使跌进缺口，再痛也不。 Shining from our surrounding, prepare to fight. We just keep on surviving. Do what is right, no matter what's happening. Have the respect from our daily suffering. 'Cause you're no can't put a hold on this marathon. Stay strong, grit and teeth, 等到曙光。就算生活变到极烦，冇得放松。Being time to time to forgive, you're not alone。 呢个就揾嚟呢首作品叫做 I Will Be Fine， 佢系 One Promise。 如何难都等待尽头，世界。 朝早嘅时候啦，6:48啊，咁我哋今日朝早亦都咧喺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揾咗一啲嘅专家朋友，咁啊同我哋讲下星期五，咁啊天气唔稳定，咁啊但系行山上面除咗讲路径啊，都可以讲下行山嘅一啲嘅技巧，可以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嘅。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职场 KOL 入边啦，咁啊揾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阿梁子豪 Sunny Sir 喺度。早晨 ，Sunny Sir。 早晨啊，小马。 早晨， 又见到你啦。 系啊，咁啊七月份嘅时候都系香港嘅夏季啊，夏季行山咧就无论咩天气都好啦，总系离唔开一个字叫做热啊。咁啊，上个星期就同大家讲嗰啲物料啦，就衣服嘅物料，咁啊点样去到拣呢啲速干衫？今日咧，除咗讲衣服之外咧，就想讲下啲物同埋嗰啲裤啊。嗱，裤同埋物咧，我哋先讲咗裤啦。而家见到好多啲人咧，中意着嗰啲类似 legging 嗰啲，咁啊，第一就话防晒啦，第二就话防抽筋，咁但系咧就唔系好觉咧，就话防热咁、啊。我咁熱嘅天氣，我仲要咁樣包到凹凹陷，咁有啲朋友就同我講：唔係啊，佢真係涼咗㗎。我心諗廣告話俾你聽涼咗，你就話俾我聽涼咗，都唔知係咪真嘅。咁我梗係揾翻啲專家就問下 Sunny Sir 啦。咁係咪真係著咗嗰啲咁樣嘅褲，會涼啲嘅咧？我其實就唔係好信嘅。 哦，咁啊，即係信下啦，係真係涼啲。 係咩？嗱，你講之後我就信啦，話俾你聽。 因为我真的试过的咁、但系后后期我因为啲赞助商会俾我试啊，咁我话喂我试完弹就弹噶咯，佢话你试下先啦咁，咁、有几样即系试完之后咧个用后感有几个嘅，第一个咧就佢真系，我觉得未必真系做到防抽筋嗰个状态作用，因为你知啦，我都好耐冇抽过筋啦，咁 你劲啊嘛，系咪？ 其实因为我有做热身， 系。 同埋咧，我好清楚自己只腳咧，去到幾時咧，佢會有信號話俾你聽，好停啦，好休息下啦。 咁你就 攰啦，咁樣係啦。 咁你又帶緊隊嘅時候就喺度話啦，即係準備抽筋嘅時候，咁都係同學仔都攰啦嚇。咁你哋休息下先啦，咁順便自己唞埋。 唔係呢啲咁嘅票我唔用嘅，通常我就點解要啲學地圖揸鹹針啊嘛。我嗰日停停望望對面個山，知唔知喺邊？咁啊，做地图揸针嘅时候咧，咁我就可以休息搓下脚。 系喎、 哎呀，俾啦个秘密俾你知道咗，以后啲同学仔行山嘅时候就，我唔做图针噶啦，你唔使休息啊咁样。咁第二样嘢咧，我试嗰条裤嘅时候咧，感觉上因为佢好贴我嗰个皮肤，啲汗水一掂咗佢之后咧，就即刻散开咗。 哦， 咁就变咗佢挥发度快咧，就唔好似唔会有啲水搭住你嗰种感觉。 嗯， 咁我仲系真系凉快咗嘅，个感觉系好似通风咗、凉快咗嘅。 嗯， 不过大前提嗰条裤就真系要贴嘅。 系， 冲泡泡咧就另一种嘅做法， 即系好似 咁样啦， 好似买嗰啲 legging 裤嗰啲啊嘛。 系 legging 裤啊，系啊，冇错啊。 系， 咁佢个车法咧系会令到即系啲位置会紧啲，有啲位置就会贴皮肤啲咁样。 系， 不过我个人觉得咧就好贵啦。 吓、哦，都有平板噶嘛，唔系嘅咩呢啲嘢？ 即系平嘢冇好嘢嘅，我都信嘅。 系咩？喂，有阵时你唔系咁讲，有阵时你话平嘢啊都有好嘢嘅。 咁我就系平嘢好嘢啦。 嗯， 小白咧你就系贵嘢好嘢啦。即公司出粮俾你咧就好高人工嘅。 唔系啦，你见我成日搵平嘢就知啦，系咪？ 你悭啫，呢啲中国人嘅美德嚟嘅。 唔好越讲远，我哋讲翻行山先。嗱，咁裤咧，其实我系咪即系嗰啲 legging 裤外边都要着翻条裤仔嘅？即系嗰啲普通嗰啲跑步裤，系咪咧？定系 legging 裤本身？ 我咧就系、是，其实 legging 裤本身都可以唔使着嘅。 哦。 咁但系我就觉得咧，礼貌上、外观上咧，就即系始终都系，即系嗰个礼貌会好啲。因为我真系亲身经历，我行山孭住大背囊，由下而上，咁上边有位师兄咧，由上而下。 系。 咁就好清楚成个轮廓啊，身体嘅部分啊，咁就我觉得有啲尴尬咯。佢当然唔觉啦，佢跑住投入咗运动啊嘛。咁嘅时候，如果俾女士望到，又好似差 咁好咯。系嘅，咁可能又外边咧就揾啲好轻巧嘅，咁可以遮一遮，咁就会舒服啲。同埋即系我都会咁谂 嘅。有啲好薄嘅跑步裤，真系遮到嘅，好舒服嘅都 系啦。同埋我都会咁谂嘅，我就系话咧，其实嗰条 legging 裤咧，学你阿 Sunny Sir 话斋就系贵啊嘛。咁我坐嘅时候咧，我啊真系一路坐，咁我有多一条面裤咧，再挡嗰个 legging 裤嗰个 pat pat 位咧， 咁佢可能冇咁快磨蚀又襟啲、 哦。哦，咁我又冇谂过呢啲、哦。 我有噶，我度缩数嘛，咁啊谂点样条裤，既然买咗条都唔系平嘅，咁点样着得襟啲，我都会谂噶。 哦，嗱，衫裤鞋咪就不如讲埋袜先啦。 好啊，好啊，好啊。 嗱，袜咧，我自己因为我长时间都系着长裤嘅。 嗯。 我都分享过好多次啊，因为我怕啲草刮脚咧，出汗乸嗰种感觉啊。 嗯。 咁第二样嘢，袜嗰度咧。好似我就长短都冇问题，但我就一定会过脚眼嘅， 过脚眼 我就唔会着船袜嘅。 系船袜咧，着下着下会缩咗个脚趾头噶噃，系嘛？ 啊，我真系好少着船袜，所以冇咁嘅经验。我着亲嘅都系比较去到颈骨位置， 系 高少少嘅，过脚眼嘅。 系 咁原因就系我着开咗少，着有筒嘅鞋啦，咁唔会磨到嗰个脚眼位啦。 系啊， 个脚踭位后边又唔会磨到小腿位置啦。咁通常我都会着一啲比较。即系厚身啲、长身啲嘅物嘅，诶、嗱问题嚟啦，点解夏天你着厚身物嘅咧？咁、个秘密之处就系佢着物料啊。 嗯， 而家嘅物料咧系用紧我会拣一啲叫做羊毛物。 羊毛物即系索汗系嘛？ 系系啊，因为羊毛系个纯天然嘅物料咧，佢可以索汗，系等于佢喺即系譬如一份羊毛咧，可以索到佢大概系50份嘅水嘅。 哦，咁样噶？哦，又有数据。 系啊，佢只个体积可索50份水。 嗯， 仲有羊毛系本身天然抗菌除臭嘅。系咁，当然啦，你咁靓嘅嘢就自然贵啦。 嗯嗯， 同埋而家啲袜嘅织法咧，令到个袜身啦，同埋个鞋个脚掌面啊、脚底啊，完全唔同织法嘅。譬如脚底，咁、佢就加多两浸厚少少个高筍咁样。 嗯， 但系可以即系吸震啦，同埋索汗好啲嘅。个工位咧，佢就会偷轻咗嘅。 系 啊，织翻薄啲嘅，咁你会透汗啲嘅。 系， 即系其实就做起身嗰度咧，就垂直嘅，即系个桶形嘅织，垂直嘅。 系。 咁等你條橡筋咧，就嗰個襪頭橡筋就唔使箍得咁緊，甚至乎我自從著咗啲襪之後咧，我個上面都未試人試過有就箍到條橡筋緊嘅。 哦， 即係細個翻學嗰啲白襪咧， 細個真係箍 緊咁樣噶嘛。 只腳一除襪嘅時候咧，仲有一條間喺度噶嘛。細個嗰陣時， 啊而家我啲就冇啦。咁、不過就都係嗰句，買嘅時候要留意翻睇招紙，望一望後邊，點解誒一貴還貴？睇个羊毛成分有几多，冇可能系100% 羊毛嘅， 系， 因为佢有啲叫 polyester， 系， 即系叫做合成纤维， 系， 呢个就所有牌子都用噶啦， 系， 啊呢个唔系广告嚟嘅，咁佢咧就系、是、有条橡筋啦，里边捞啲人工纤维啦，令到佢挺身啲啦，因为羊毛好柔软啊，咁多多少少都会嘅，你羊毛成分越高。咁對襪就越貴咯。 哦，咁所以就夏天咧，都著襪方面咧，都唔好諗住喂熱、哦，我就買啲好薄嘅襪啦，跟住就可以著啦。都係揾翻就最好就揾翻啲羊毛嘅襪咁樣好啲啦。 啱箍筍靈嗰啲，即係嗰啲我叫做有保護性嘅，有吸震嘅，有排汗嗰啲，咁就會好舒服。因為你磨腳啊，你大汗嘅時候咧，反而會磨腳啊。 咁呢个都 呢个又系我成日都会注意嘅嘢。 系咁有冇话需唔需要有啲人即系会唔会着到三个骨嘅，即系去到膝头哥咁又唔使咧，踢波咁又唔使咯。 三个骨到膝头哥咧，呢个传统即系英式嘅着法嚟嘅。 吓 啊，因为佢哋即系欧洲人啦，佢哋去以前去登山咧，即系着得西装啊嘛。 吓 咁其中有一款衫叫做即系猎装啊。 吓 咁个裤脚咧就吸落去个菠萝盖位置度嘅啫。 系。 就每个副脚唔会棘到嘅，棘到嘢啊，咁样即系特别好似用咗咪三角骨裤啊，三角骨啱啱好似吸到菠萝盖，然后咧就掹住无论咁长嘅物就遮翻住个膝头哥。 哦， 即系可能唔知系咪发明嗰条友咧有啲中医嘅技巧吓，佢都知道个菠萝盖不能够吹着佢嘅，即系吹凉个菠萝盖咧就唔系几好嘅。 我细个小学咧可能都比较即系偏向英式教育啊。佢服裝方面都係一定係要求我哋係要上到菠蘿蓋啊個嘛。 哦，咁傳統嚟嘅， 傳統 嚇、不過即係人哋嘅傳統同而家我哋講就少啦。咁以前我哋有隊香港，我哋有隊要攀山搶救隊嘅，係民安保安局叫做民安隊係民安隊係拍怪口唇邊添。咁以前佢攀山搶救咧，佢哋個著法嗰套衫咧都係藍色到菠蘿蓋。 哦。 都系乜剥咗条好长嘅物噶，咁就有咩唔好处咧？因为香港啲草丛咧好多啲黐头芒啊、鬼针草啊， 哎，你一讲 咁，手索嘅时候完咗之后咧，就佢咪系咁掹，系咁掹，系咁掹，咁、都几费人嘅。 系啊， 如果你话掹少两条唔知，然后攞嚟洗咧，咁啊勾中啲衫裤咧，咁啊都几礼计咁啊，所以 佢近年都進步咗啦，又轉翻啊，都係著翻長褲抗磨嘅，咁就更加好啦。 係啊，而家啲物料咧啊，真係下次有機會又可以問阿Sunny Sir，係咪真係有啲物料咧，佢唔再怕呢啲芒啊喺度黐住嘅咧咁樣，咁令到即係著衫嗰個人又舒服啲，又唔需要話著完之後咧就真係逐條掹，我真係試過好陰功嘅其實，因為真係好難掹噶其實。 我試過掹咗個面，以為掹咗啦，點知有一隻腳，因為佢係一條。撑咗两只脚嘅， 吓， 跟住鬼针草， 系 一条有两只脚嘅，掹咗一只，佢剩一只，又睇唔到，又唔知， 系啊， 又眼盲盲咁样，唔够光，今日可能着翻三件衫，哇，佢着，哇，吉吉，咁地铁嘅时候冇端端缩缩嘅，地以为我咩事添啊？ 系啊，因为搞到浪费咗只物咯，咁所以呢啲即系少少嘅技巧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住一下，咁啊，好好地增强翻自己个装备，咁啊，上到山嘅时候啦，行山就可以享受呢一个嘅快乐，就唔需要担心啲装备影响你嗰个状态啦。今日朝早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Sunny Sir， 多谢多谢， 拜拜。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切嘅消息人士指认罪决定系格林纳亲自作出。近期佢同屋企人、律师同其他专家讨论过，认为鉴于俄罗斯刑事案嘅定罪率系99%，佢需要衡量所有因素，包括喺认罪后提出缩减刑期嘅请求。政府暫緩個別航線熔斷機制，目前正按機制停飛的航班都可以重飛。發言人說現階段實施有關安排，對阻止輸入個案的效益不大。七八月是海外留學生回港高峰期，熔斷機制造成的社會成本相當大。有立法會議員歡迎政府暫緩航班熔斷機制，認為可以平衡經濟和抗疫需要。有議員就說熔斷機制帶來的連鎖反應大，不利本港航空業復甦。有專家認為暫緩航班熔斷機制的安排合適，亦都為本港和國際通關踏出重要一步。有旅遊界人士認為今次新安排除了方便海外港人回港，亦都更好善用檢疫酒店房間。天氣方面，本港天氣預報，高空反氣旋正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此外，與偏南氣流相關的驟雨正影響廣東沿岸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日間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東南風。展望聽日有幾陣驟雨，部分時間有陽光，隨後兩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熱。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因为时间嘅流逝。因为环境的改变，所以有些感觉消失了，有些情感一去不返。但是每一首歌都有一段你我的泪水心情在其中。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你愿意同我一起分享这段回忆的旅程吗？ 音乐情人郑子成。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空间 间魔术师陈国邦。 当你调整了自己的心态，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原来个空间就会改变。 钟兆涛、陈国邦、汤宝如、梁佩仪、冯浩然、蔡仲思主演《空间魔术师》。 我哋未必改变到我哋生活嘅空间，当你改变到自己嘅心态嘅时候，魔术师就可能会出现。砥砺奋进廿五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九点，港台电视31。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最强动漫作品名单，一齐欣赏主题音乐歌曲。打出熱血，造就感人旋律。 我是 Lisa。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日下晝四至五，天空海闊白拳號動漫 anime 主題曲音樂特輯。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收听紧，哎呀，好人唔窒计啫，熄咗佢先。岂有此理！话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朝早嘅时间咧有白元乐继续喺度啦吓，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有阿 Toby 喺度。 早晨啊，小白。 早晨 ，Toby。今日星期五，咦啊，天文台咧，其实都同我哋讲咗出边啲气温咧，就可能炎热。 系啊。 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呢个补水。咁啊，即系落晒雨啦。暂时我估咋。我估嘅就问阿 O， 咁啊睇下系咪真系天气好好啦？因为我翻嚟嘅时候咧就五点几咧，我见到咧蓝天，又见到个日出咧，即系晒落嗰个云嗰度咧都相当之金黄色嘅。唔知今日系啊，唔知今日个天系咪都几好啦？转头就问。咁但系天气唔差咧。咁啊，駕駛人士都應該守車啊，爽啲喎、 哦。即係你講咧，就希望真係成真啦。不過咧，今日嘅交通就有如頭先嘅嗰個帶一樣，窒下窒下。咁、 哎、 所以咧，點解會咁呢？因為今朝啊有火警啊。咁所以咧，秀茂坪嘅安秀道來回方向，介乎清水灣道至到安泰巴士總站之間一段咧，係全線封閉啊，來回、哦。 我有睇到單新聞啊。 啊，你有睇到啊？ 係啊，系啊， 真系火警啊！咁咧，所以就来回方向都系全线封闭，介乎清水湾道至到安泰巴士总站一段啦， 飞鹅山嗰度啊嘛， 系啦，接近飞即系安泰村嗰度啦，咁样咁就有受影响嘅九巴路线，包括88号、214、213D 同埋290X 咧，需要改到行驶嘅。咁而家一早咧，清水湾道落翻坪石方向，近住安秀道嗰段咧已经开始挤塞噶啦，龙尾接近井栏树。重复多次咧，就系、是。秀茂坪的安秀道因为火警，安秀道来回方向介乎清水湾道至到安泰巴士总站之间一段全线封闭的88号、214、213D 同埋 290X 呢四条九巴路线要改到行驶。清水湾道落坪石，安秀道呢段就开始塞车，龙尾就接近井栏树嘅。咁另外啦，封路就喺尖沙咀嘅天文台道就因为有水管急收，天文台道介乎金巴利道至到金巴利街一段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嘅隧道方面啊，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嗰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嘅。咁今朝交通咧就系咁啦。 咁我即刻上个地图嗰度睇下咧，又唔系好觉。 個地圖嗰度有講封路喎， 係你嗰個相關嗰個路段啊嘛，係啊， 即係所以都係聽交通消息好。 係啊，有時咧，就算你睇地圖，你會放到第一帶，你發現咧，其實嗰條路可能甚至連嗰個交通狀況咧都顯示唔到嘅。 係啊， 咁所以咧都只係我哋都係透過運輸處啦，或者係透過唔同嘅途徑咧，了解下附近究竟係咪塞車啊咁樣咯。 係啊， 係啊， 所以即係因為我自己都駕駛人士啦，有陣時駕駛人士嘅心態就係抱住咧就誒、我有個地圖喺手啊，唔使聽電台的交通消息啦，非常錯，即刻做咗個實驗。有封路嘅時候咧，我即刻睇咧，咁我淨係見到清水灣度好塞車啫，但 係 佢就冇講到咧係又封路又剩啊。咁如果我係駕駛人士而冇聽嘅話咧，自己笨啊！ 係啊，真係笨啊！你其實可能安秀道另外一邊啲人走曬睇翻呢個秀茂坪道嗰邊出咧，嗰邊一樣都可能會受到影響。 冇錯啦，係 咁所以咧就當然啦，我哋都會更新住呢個最新嘅情況啦，咁樣咪同大家講咁樣啦。 係 咁啊嗱，另外小白頭先你又講啦，哇！今日天氣已經感覺到熱辣辣啦，係咪？ 係啊， 即係搭車咧，所以最緊要就係你覺得有啲咩最重要啊？ 冷氣 係啊，冷氣真係最重要。咁咧，但係有個網民咧，最近就喺長沙灣港鐵站裏面咧、測試下呢個車。车站里面的温度有几高？哇！佢发现原来长沙湾港铁站里面咧好热啊， 系 个出口同埋走廊，佢攞个温度计喺度测啦，发现咧系有成31度。 因为佢喺长沙湾港铁站入边嗰个长走廊嘅位置， 系啦，嗰度就好焗啦，好唔透风啦，咁然后热起上嚟咧，好辛苦啊，佢觉得。咁、而车厢咧，即系你落到去搭咗喺架地铁里面啦、就26度啫。你谂下个温差都争咗5度啦。咁话好多人哇热啦啦，谂住去地铁站嗰度已经舒服少少，点知都咁热咁。所以咧，呢個網民就喺網上就 po 咗出嚟俾大家睇，就係話俾大家聽，哇，好熱啊咁樣。咁咧點知佢一 po 咗出嚟咧，都引起幾多迴響、啊。好多網民咧都話，哇，係啊，長沙灣站真係好熱，特別熱啊，覺得咁樣。咁之後咧咁巧啦，呢個 post 擺咗上網冇耐啫。最好笑咧就係港鐵咧就好快、啊。去加設咗10部吹風機啊！ 誒， 即刻可能見到呢一個網民咁講啊， 有回應喎、 啊，有回應喎、啊， 有回應、 啊、 反而比較叻佢喎， 係啊，即係嗱，起碼港鐵係知道呢樣嘢， 係啊，係啊， 睇到。咁樣咁，然後就設咗10部嘅吹風機，你知嗰啲好大部嗰啲風扇咧，擺到 嗰啲好嘈嗰啲嘛。 係啊，有時候我都會企喺嗰度吹下嘅，好舒服咁。 唔想知啊呢啲。 咁嗱，嗰部10部吹風機咁樣，咁啊擺咗喺度啦。咁另外咧，港鐵都話佢哋會加強清潔翻同埋保養翻冷氣嘅設備啊，即係可能有時好多塵啊，咁樣喺啲隔塵網度，咁啊即係會冇咁好啦。咁佢就會加強翻清潔嘅，咁樣咁所以港鐵呢個回應咧，都令呢個網民突然間覺得好窩心啊，即係竟然睇到。 即系唔系话我个 post 抌咗落大海嘛？ 系啊， 而系真系，我抌咗落大海，原来港铁会回应翻嘅。 系啦、 啊，咁即系都系噶，唔单止净系港铁噶，譬如巴士公司都系噶。咁有啲意见我写咗上网，原来佢哋都真系会不断有人睇住，有个小组睇住网上边嘅一啲留言啊、对策啊，咁会唔会回应啊？其实呢啲好紧要噶。 系啊，其实呢啲就系个 PR 嘅功力， 冇错啦。 有时嗰啲咩公关灾难咧，都系咁样引起啦。咁、但系不过好多网民咧，除咗讲话长沙湾之外，都有讲有5个咧。最地獄嘅港鐵站，即係點解咁形容呢？就是、因為最熱嘅港鐵站， 最熱最焗， 係啦嘅港鐵站。咁有邊5個呢？其實好大部分咧都係啲露天嘅車站嚟嘅，即係當然啦，包括第五名咧係欣澳站， 係 呢、這個站你知係好熱啦，係咪？同埋咧最好笑呢個站，你去到差唔多夜晚6至8點嗰啲時間咧，咪好多人喺主題公園玩完嘅，出到嚟哇好熱， 係 咁之後另外就係九龍灣啦、觀塘啦、係啦，咁啊 牛頭角冇份咩？ 牛頭角冇，佢啲網民冇提議到呢、這個， 因為養老天 旺角東同埋紅磡，仲有一個室內嘅咧， 係 鰂魚涌都係好熱嘅， 哦， 所以真係希望呢啲站都可以留意一下， 係 咯，即係設置多啲啲 裝備啊嗰啲啦嚇， 係啦， 係啦，好好嘅提醒啊，唔該曬 Toby， 唔該曬，天氣方面問一問啊 ，O 出邊熱唔熱先？早晨 O， 喂，早晨小白，聽唔聽到？ 聽到好清楚啊，好清楚 Alpha， 喂，好好啊，咁啊啲天氣好似你話齋咧，真係藍天白雲都有啊， 哦係啊。 系啊，好多跑友啊，咁啊！ 哎呀，咁啊好啦，今日我哋都做跑友， 晒嚟出嚟跑友，出身汗，咁啊 very good 啦！咁啊，希望大家有个 happy Friday 啦，天气好啊，唔使讲咁多啦。详细天气俾小白讲嗰句。 喂，好啊，咁啊真系啊，快啲翻入嚟啊，你唔好热亲啊吓。唔该晒哦，咁啊天气方面啊，既然咁好，望望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系炎热嘅，最高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啊，明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以及咧，哎呀酷热添啊吓。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7%啊。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低水平嚟嘅。欧咧就话。 外面天气好啦，咁啊阳光普照啦，但系我见到湿度高啊，相对湿度87%。咁如果各位听众咧系谂住今日喂，既然天气咁好嘅话咧，不如去放工之前或者放工之后或者翻工之前去做运动咧，一定要注意住保水，湿度高做运动啊，难度特别高添啊吓。 晨光大学。 早晨啊！今日朝将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咧，咁啊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啊周树佳啊佳哥又嚟到啦！早晨，佳哥。 早晨。 嗱，香港咧咁啊，我哋成日都话喂原居民啊，原居民咁啊，听到呢一个字啦。 系。 原居民都有好多唔同嘅姓嘅，我以前咧就住过喺中文大学隔篱，我住喺赤荔坪嘅。咁啊，赤荔坪姓邱嘅。姓邱嘅嗰度， 姓邱啊，讲错系姓邱， 系啦，嗰个位啊，姓 客家大姓嚟噶， 系啦，咁啊姓邱嘅，咁但系仲有好多咧，都系唔同嘅姓氏，原来香港都叫做原居民噶喎。首先，我想一条问题问咗佳哥先，点解咁多唔同姓氏都叫做原居民嘅咧？ 哦，其实嗱，第一，中国人就好多姓氏啦，几百个噶啦，啲咁嘅百家姓啦，系咪啊？ 系啊，系啊。 咁但系我哋所谓嘅原居民咧，就系、是、其实系一个概念嚟嘅。即係話咧，喺呢一個1899年之前咧，喺香港咧已經落地生根嘅一批原住民、一批土人，而呢批土人咧，佢好多都已經係喺香港咧，佢個祖先啊，就已經其實又話就1899年啫喎、但其實佢嗰啲祖先分分鐘係200-300年前都已經喺香港呢個地方居住。好啦，而今次我哋講呢一班嘅呢班姓氏咧，呢班家族啊。佢哋嘅原居民咧，佢哋最早嗰啲咧係分分鐘係千二年前已經喺度居住。 哇！千幾年前嗰陣時係咩朝代啊？ 北宋 會喎、 北宋嘅大約中期後少少啦。 哇！個真係宋朝都已經咧喺香港就扎根啊！嗰啲真係犀利啊！ 好遠啊，好遠嘅其實。 好遠。 但你就話遠咗喎，喺啲家族嗰度咧，其實佢哋仍然都有好清晰嘅歷史咧，保留住喺佢哋嗰度嘅。 係，即係又有族譜，又有習俗都喺度。 有佢哋嘅祖墳啦，仲會春秋二祭啦咁樣嘅。咁啊，係好清晰嘅，個脈絡係冇停過嘅。 哦，咁會唔會即係又問多兩句？會唔會喺佢哋嗰啲譬如祖墳嗰度咧，都見到係一啲真係歷史內到就喂宋朝嘅墳啊咁樣㗎？ 嗱，佢哋嘅古人。在香港落地嗰啲，既然喺北宋嚟嘅，當然佢啲墳梗係真係係宋朝噶啦。但係經歷咁多年咧，冇理由唔重修過噶嘛。 係啊。 所以話咧，譬如話我哋而家去到，呢個古人，佢根據啲歷史或佢嘅族譜記載，佢係北宋、南宋噶啦。但係佢哋嗰啲墓形，即係佢哋嗰啲祖嗰啲墓形咧，其實全部都重修過，大致上都係清文初都已經係重修，都係做過曬㗎啦。 係咁啊啱嘅，咁建築物都會即係需要修葺啦，係咪先？ 所以咧，你就話揾到啲咁，即係好似內地咁樣，哇！見到佢好似嗰啲舊嘅碑啊，嗰啲香港就應該冇啦，全部大搞嚟都係得一。幾百年啫，一二百年到嘅嘢都有嘅，但係早嗰啲就唔係容易見到啦。 明白咁啊，咁啊個原居民咧有好多唔同嘅姓氏，不如佳哥今日咧就點指兵兵咁啊，幫我哋點一個姓氏同我哋講下，介紹下。 係，咁啊，當第一個講嘅梗係講姓鄧啦。 哦，點解一定要講姓鄧先咧？ 嗱，第一佢個歷史就清楚啲嘅。嗱。唔敢講話有冇其他姓氏早於北宋之前嚟咗香港居住，但係姓鄧咧，肯定一樣嘢就咧、是，佢哋嗰個族譜裏邊記載，同埋佢哋嘅祖先資料咧，係清晰地咧係去到喺北宋嘅中期到啦，就已經喺香港咧就有佢哋嘅人咧喺度。居住先，咁當然嚟初頭嚟嘅時候，梗係唔係成個族咁嚟啦，可能係一家人咁嚟啦。咁但係慢慢你經過千幾年啦，咁啊由一家人就變咗一村人變咗幾條村嘅人，咁啊跟住變咗成族人咯，就咁樣嘛。咁而當中咧，好多個姓氏都係慢慢咁變大啦，變咗好多人啦。當中以姓鄧嚟講咧，除咗佢哋係歷史。較為內清晰之外咧，仲有佢喺香港嚟講咧，喺新界嘅鄉村都係好多人嘅。 係 堪稱應該係最多人嘅佢哋。 哦，佢哋喺新界邊一區咧？可能唔係個個都知道。 喂，嗱， 首先要講一樣嘢先。 嗯。 而家所我所講嘅姓鄧嘅咧，我哋俗稱佢哋叫做圍村人、 嗯、 圍頭人或者叫本地人。 嗯。 啊，咁但係其實仲有一班姓鄧咧，就是、客家人嚟嘅。 哦。 客家人嚟嘅，即係佢哋係較為後期嚟，就都係好耐㗎啦。咁呢班客家姓鄧咧，唔講住。 好。 我哋講呢，我哋叫圍村人或者圍頭人姓鄧嘅。係。佢哋咧主要聚居喺邊度咧？新界嘅西部。 西部即係 元朗嗰帶，冇錯。因為香港新界區嘅發展咧，其實係西部較為早嘅。係。西部較為早嘅。譬如元朗嘅錦田。 嗯。 平山。 嗯。 下村呢啲咪呢啲咪佢哋聚居嘅。最多嘅地方咯， 系而家我哋听，譬如锦田啊呢啲地方就而家就叫做发展，开始发展啦。 嗯 你以前讲翻就是、就客家哥话斋，即系你北宋嘅时候，佢哋嚟到就佢哋已经喺嗰度扎根啦。 系啊，佢哋嗱咁啊，嗰阵时嚟到咁系，梗系冇话而家发展得咁犀利啦，系咪先？ 系啊。 咁啊，早期嚟嗰时咧，大部分都系啲山野啦。咁但系由于锦田咧系一个，就算佢点发展，即系以前点荒芜都好啦，佢系都系一个咩咧？系一个谷地、一个平原嚟嘅，所以好自然就引起啲人喺度居住啦。咁佢哋嘅祖先喺北宋嘅时候咧，叫做邓符协，符协啊，邓符协，咁啊读书人嚟嘅，做官嘅，喺呢个广东嘅西边嘅一个县叫一个县咧，就叫做先叫做我唔记得做咩啦。佢喺度做官啦，咁就退休嘅时候咧，咁啊跟住咧就离开翻去。佢嘅故鄉就江西，吉水，白沙，好啦，咁啊翻去嘅時候咧，中途就唔知點解就喺香港就停一停留。咁嗰陣時所謂嘅香港停一停留就係咩咧？就係、是、屯門元朗一帶啦。 哦、 因為嗰陣時嗰度嗰地區嗰啲船隻都係停泊喺嗰啲地方嘅。 哦， 係啦。咁啊，當佢登陸嘅時候咧，就竟然俾佢發覺到錦田呢個地方。 哇！真系唔打唔撞嘅啫， 系啊，记得啦，杨春元冇错， 杨春元 系啊，系啦，杨春元嚟冇错，好啦，咁啊俾佢发现咗锦田嘅地方，咁咧嗱，要提一提咯，呢位邓福协先生咧，佢系文人啦，佢系一个应该佢系进士嘅，应该系，咁啊做官啦，咁你以前嗰啲人咧衣服升上啊，琴棋书画样样都叻噶啦，系啦，咁咧佢识风水嘅。 系 嗱，呢、這个唔系后人嘅传作出嚟嘅，系佢哋族谱有记嘅。 系 佢又识风水，你发觉哇呢、這个地方好靓喎，风水好好喎、啊，咁样，于是乎就住咗喺度。 系、哦、 就唔翻咗香港之后都搬成家人搬咗嚟住。 哦，即系喂，发觉喂乡下啲风水都冇锦田嗰边咁好、 啊。系啊，仲有一样嘢、啊，仲有一样嘢、啊，就系咩咧？咁佢你知啦，江以前由江西搬嚟广东住，好远噶嘛， 好远啊！你就算搭车，而家真系如果我纯粹讲系汽车啊，唔好讲高铁啦，汽车你去到嗰啲位咧，十几个钟啊，真系要快极都十几个钟啊！ 系啦，仲有一样嘢你要留意，就系、是、咧古人咧好呢、這个儒家思想咧就好重视嘅。 系啊， 咁佢搬咗落嚟。咁佢撞咗喺鄉下嗰啲祖宗山神，唔好話遠噶啦，阿爸、阿爺，或者係曾祖父，咁咪冇人理咯，冇人理咁點算咧？咁唯一一樣嘢就係咧，帶埋喺身邊。 嚇！哇！咁咪搬乜都搬曬， 搬埋係啦，搬埋佢就落嚟喺我新嘅嗰個移民嘅地方。 哇！即係連祖 我嚟拜祭， 連祖宗都搬埋喎。 係啊，咁一搬埋嚟香港，咁啊成都咁啊，肯定係全家搬咗嚟啦。 哇！嗰陣時我都想象得到佢嗰個派頭喎，即係做官係唔同啊嚇。咁因為佢連埋自己嘅祖宗都搬埋落嚟嘅話咧、 啊， 真係一隊軍隊咁落嚟喎。 係啊，咁啊成家人咁啊，我哋話一家人就梗係唔係得嗰幾個人，一家人都好大噶嘛，因為官起碼都有少少勞仆啦，係咪啊？ 隨時過百人喎，會唔會㗎？ 咁啊真係。嗱，冇點記，佢又冇記載喎，但一定唔會話得個幾尊人啦。 係啊，係啊。 好啦，咁咧，佢識風水噶嘛？ 係， 佢識風水嘅，咁啊，梗係要揾啲靚嘅地方安置佢先人嘅骨殖噶嘛。 嚇！ 嗱，咁咧，佢個古嗰個古仔又嚟啦。 嚇！ 咁咧，傳說中咧就係咧，佢安置佢祖先、佢阿爸、佢阿爺同埋佢曾祖父嘅嗰啲地方咧，啲風水咧非常之靚嘅。 係。 所以日後 兴奋就由锦田开始，哇！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四变十六，一路猛声一路咁样飙啦。咁今时今日，呢一班由锦田散出嚟嘅姓邓嘅人，咁佢后嚟唔单止净系住喺锦田嘅，住到边度咧？东莞。 哇！真系好远 喎。东莞有好大批人。 嗯。 咁咁啊，東莞加埋新界一大批係近萬人噶。 哇！ 一變咁多，你諗下犀唔犀利？ 係好好蓬勃喎。其實以前咧，佢哋嚟到即係錦田嘅時候咧，佢哋安置佢哋嘅祖先啦，或者安排佢哋一啲嘅山墳嘅時候，係咪？喂，我見到呢個地方 OK 嘅，我就可以喺度做啊，即係唔需要即係。讲紧宋朝啊， 咩年代啊？系人少地多，地多嘅人。 即系你中意点就点噶啦。 基本上唔使乜，唔使申请嘅，唔使 唔使划嘅，我哋。 唉，冇藏区啊！边个咧见到你正，你就可以，你就可以安置。问题就系附近嗰啲居民，你会唔会受到影响？你有冇同佢哋打好交道咁样嘅啫？所以咧，以前吓，譬如话有，譬如我有啲先人安置喺某一个地方，佢哋好多時候咧就會喺度置田地啊，買田地，就有人喺度耕田。 哦， 耕田之餘咧，其實係幫佢看住個山墳。 係係係， 幫住佢看住個山墳，係咁樣嘅。 哦，咁而家我哋呢個情況咧，喺香港新界好多嘅地方都會見得到，即係真係附近咧。是農地嚟嘅，然後咧喺個山脊上面咧，即係嗰啲小山丘咧，好多都係有山墳喺度。 係啊，有啲咁嘅情況出現㗎，有㗎啊，甚至我譬如我落到新界啲鄉村去傾嗰啲掌故嘅時候咧，有啲村佢個法跡早期真係某一條村嘅嗰啲我哋叫做打工嘅田農啊，幫佢看住個祖宗山墳，佢祖先咁慢慢喺度住咗條村出嚟咁樣。 哇！呢個遲啲又可以揾阿佳哥同我哋傾，但我哋今日咧就傾住咁多先。 系， 姓邓嘅咧都仲有好多古仔啊！如果系屋企嘅听众本身都已经系姓邓嘅话咧，下次更加要听啦。 系， 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讲过，唔该晒佳哥， 拜拜。 今日系七月八日，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十，适宜祭祀、嫁娶、捕捉、结网、取鱼。如是物取 ，Kitty 今日好唔晒， 小白咁先系全面嘅一日。今日记如是物取， 吓应该点去理解今日呢？ 简单感受一下就够啦。今日都系。国际电子游戏日， 我会约埋朋友好好享受呢一日，都会记住唔可以沉迷。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辞任执政保守党党魁，但留任首相直至选出新党魁。报道话，党内越来越多议员、重量级人物同不满约翰逊嘅人，要求佢早啲离开，由看守首相接手工作。前首相马卓安去信由保守党国会后座议员组成的1922委员会警告让约翰逊留任并非明智安排，因为留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约翰逊仍然能够作出具影响力的决定。对于有意见认为新内阁可以制衡约翰逊，马卓安说前任的内阁没有这样做，亦都做不到，强调约翰逊不应该留在唐宁街，这样是为了国家整体福祉和政府能够平稳过渡。工党党魁司纪贤说，目前的情况不可以继续下去，警告保守党人如果不能够及早摆脱约翰逊，工党为了国家利益将会在国会推动进行不信任投票。俄罗斯总统普京形容俄军在乌克兰并未认真开始行动，又警告扬言要在顿巴斯战场上击败俄罗斯的西方国家，即管放马过来。 普京同国家杜马，即是国会下议院的党团领导人会面。他说不时听到西方国家希望一直同俄罗斯作战，直至最后一名乌克兰人。事情似乎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这样是乌克兰民众悲剧，但所有人应该明白，整体来讲俄军目前未开始认真行动。他强调俄罗斯不反对就乌克兰问题谈判，但说和谈越迟开始越难达成共识。乌克兰首席谈判代表波多尼亚克早前在社交专页说，恢复谈判的条件包括停火、俄罗斯部队撤离、被绑架的乌克兰人重返家园、引导战犯、赔偿机制和乌克兰主权获得承认。本港新增3028宗新冠病毒确诊，其中2856宗是本地感染。医管局申请报一宗的死亡个案，涉及一名79岁没有接种疫苗的女子。再多两间院舍情报发现新个案，另外有两间学校的个别班别要停课。卫生防护中心引述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说 Omicron 变异病毒株 BA.5 个案可能会取代其他的病毒株。至于本港疫情，按照现时的上升速度，两星期后的确诊数字有机会升到单日6000宗。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的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讲秀茂坪嘅安秀道啦。安秀道去宝达村方向，介乎清水湾道至到安泰巴士总站之间一段啦，因为火警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受影响嘅九巴路线包括88、214、213D 同埋290X 需要改道行驶。反方向咧，安秀道去清水湾道，介乎清水湾道至到安泰巴士总站呢一段啦，部分嘅行车线就已经解封咗噶啦。重复多次，就是因为秀茂坪的安秀道有火警，去宝达村方向介乎清水湾道至到安泰巴士总站之间的一段全线是需要封闭的，一大挤塞。受影响的九巴路线包括88、214、213B 同埋 290X 需要改道行驶。咁而家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安秀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龙窝村。咁喺尖沙咀的天文台道就因为有水管急收，天文台道介乎金巴利道至到金巴利街一段，即是近住黄月酒店那段，是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卫理道；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安秀道去宝达村方向近住安达商场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安泰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去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骏景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呢一段亦都车多，车龙就排到去福亨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王子又点啊？入戏啦！ 渐渐地留心关于你，渐渐地眼中只得你，渐渐地太多伤感。渐渐地全心讨好你，渐渐地暗喜，当你渐行近再渐好奇，这渐进的美梦怕自欺。 组合 P

大满贯青年双打冠军，咁啊，十八岁嘅佢咧，其实一直以嚟都有唔错嘅表现噶啦吓，咁啊，不过今次咧，喺海外嘅比赛嘅时候咧，咁啊有一个即系去到八强止步，咁但系唔紧要，其实我觉得成绩都已经好好噶啦，有几多个打过八强止步？我以前打学界都打唔到八强啦， 系啊，同埋我觉得呢、這个阿黄泽林咧呢、位球手咧，其实我上网睇翻佢打一两次波，因为点解嗱，我 tennis 咧，我觉得我有一日会好沉迷嘅。 系 退休， 嗯， 因为我真系 退休 应该 打 golf 噶， 唔会啊，其实 好嘥力噶， 因 为 我打 过 一两次 golf 咧， 你得见系咁点， 我觉得好闷啊， 好攰啊， 唔系啊，但系 tennis 好闷啊，我好心急啊，你叫我 刺激噶， 但系太心急，你打一局之后已经拜拜， 同埋你太心急，所以你个波一定飞咗出界， 冇噶，三岁定八十噶，我谂我八十岁都系咁心急噶， 咁佢又啱， 系啊， 我觉得佢八十岁都好心急， 但希望你有呢个体力去配合， 同埋咧，你宁愿我由细到大都系咁心急啊，因为生命冇经历巨变， 系 通常生命经历巨变咧， 会连性格都改咗， 系啊，我最唔中意听到呢啲故事噶啦，管我啊嘛， 恭喜你， 急系咪先？有啲阿叔成日冲入去地铁先噶，我由佢啊，佢急啊嘛， 佢急 过我嘛，明明要闩门都系同一个时间、同一个空间嗰度先搭车，但系冇啊，佢惯咗七八十年代嗰种咧，即系拼劲、 拼劲 系啊，呢种咪就系香港人系咁噶嘛，呢种节奏本身系香港人系咁，佢冇甩过香港人嘅节奏，只能够讲。我系咁样觉得嘅， 所以都要恭喜佢 系 嘛？ 我系啊，我欣赏呢啲阿叔啊，可能我第时都会成为呢啲阿叔。 系希望你打 tennis 啊， 会嘅会嘅。 退休之后 咩？希望我打，直情 一定会打。 唔系， 我揾个好教练俾你， 希望你揾我一齐打。约 埋你打， 约埋 一 齐打。 你记得着翻嗰啲咩裙嗰啲添啊？嗰啲 tennis 嗰啲裙 咧。我性格冇变啫，我惊我身形有变啊嘛。 唔会， 你唔会，我都相信你唔会。 多谢。 小白一齐打， 一齐打啦。 因为咧，网球运动咧，头先你讲得最好系关于体能啦。 嗯。 呢个第一，第二嗰样嘢咧，就系、是、其实你喺酷热底下去作赛。 嗯。 泥地王拿度咧。佢耐熱能力咪好強嘅、 嗯， 因為佢成日打嗰啲咩西班牙嗰啲錦標賽，其實依家咧，即係阿小白講開呢、這個咧，老老實實其實依家温布頓都開咗波噶嘛，咁所以咧，即係呢個都可以講咧，即係拿度咧隨時咧棄戰四強啊，講緊即係呢個温布頓網球賽咧，咁其實已經去到八強啦，咁拿度咧展現打不死嘅精神咧、哦，但係 拿度直頭啊，最新消息啊， 係 遺憾宣布退賽， 係咯，佢已經唔玩 了，係啊， 佢 堅持打落去，其實都冇意思咁講， 係啊，所以咁高技術同埋一個坚忍到咁高嘅球员都搞唔掂咧，咁、所以 紧要， 即系我欣赏呢个黄泽林呢个球员。 拿度咧虽然就话退赛，拿度网球学校嘅学员咧又继续比赛。 阿黄泽林就系拿度， 另外一啲黄泽林系咪、我自己唔肯定啊？咁但系另外有啲即系英文譯音就有好多啦，咁就唔喺度。 哦，即系嗰啲又繼續， 嗰啲又繼續打落去， 即係佢啲徒弟徒孫嚟噶咯。 係啊，係啊，好犀利啊！好啦，咁啊，除咗黄泽林之外咧，咁啊打完网球。打羽毛球，伍家朗咧咁啊闯进呢一个决赛啊，准决赛咁啊，将会咧就同呢个周天成咧咁啊继续打落去。咁啊，其实今次伍家朗咧，佢打海外赛嘅时候咧，其实打得相当之好啊，喺呢个马来西亚大师赛啊， 系， 因为佢其实佢用嘅时间唔系好多，都已经可以继续进步啦。 KO 到 系啊，其实我觉得佢今次咧 fit 啊， 有 fit 有运呢啲球员咧啊，我拭目以待啊吓。 系啊， 呢啲讲得太多咧，小气，唔好讲 唔好讲字啊。我都觉得系咁，我成日都我都 奇怪。 系啊，成日都你讲得多咧，好有期望咧。 系啊， 搞唔掂啊。 系啊， 嗱，好老实， 专心比赛。 我哋将条时间线褪前啲啊。你记唔记得香港队咧世界杯外围赛咧头一两场咧，我都觉得系打和已经好好啦。点不知第一场赢到 吓？ 呢啲叫咩？一鼓作气 系啊， 再而衰三而竭。咁你当然到最后嗰场就即系人哋东道主印度啊，搞唔掂啦。但唔紧要啊，最后都系出事。 系啊系啊系啊， 都系博尽无悔啦，用呢四个字。咁所以即系有阵时支持系要嘅，但系你吹捧到佢如何如何咧，其实球员或者球队本身咧个心理压力都好大。 系啊， 咁你想佢有好成绩咧，不如唔好讲字，等佢咧攞奖杯或者挂奖牌嘅时候咧，你先去祝贺佢。 系啦，即系赛局尘埃定局之后咧，咁大家就可以去再。 討論啊，問下運動員啊，問下教練啊。 係係。 喺比賽期間咧，大家盡量留翻多啲空間俾佢哋，即係等我哋自己可能佢有好多想法嘅。 係係。 我哋唔好去左右佢。不過如果你講起足球嘅時候咧，亞洲足協啊，咁啊，尋日官網亦都宣布咗咧，咁啊亞冠杯啊，喺16強啊東亞區嘅賽程，咁啊其中咧港超球隊嘅傑志咧喺8月19號咁啊將會喺奇玉蒲和區場體育場嗰度咧，咁啊同泰國隊嘅球隊巴吞聯啊。一决高下啊！咁啊，到时咧，我哋香港嘅朋友又要继续支持住香港嘅球队啦，吓 系啊！咁睇下得唔得啦，吓咁啊，转个角度，都讲依家系各大联赛都系歇鼠嘅，咁要睇咧，可能睇 J League 啦， 系 咁同埋咧美职联，美职联咧就成日有啲高手咧踢完啲顶级联赛咧， 系啊， 最后咧就去咗美国嗰度。 其实佢哋都有睇得几好，美国嘅实力真系而家都不容忽视嘅，我真系觉得。 你睇翻美国国家队嘅排名都 十几号。 系啦，相当之高。好啦，咁啊，点解讲呢个咧？听朝朝头早啊，听朝朝头早咧就有场咧，呢个洛杉矶打比啫。洛杉矶 FC 啦，就对呢个洛杉矶银河嘅咁样。嗱，洛杉矶 FC 咧就有呢个啊新嘅球员加盟啦，就系基亚连尼啦。基亚连尼都去咗美国踢波。 喂，巴里系咪话去美国噶？ 系啊，系啊，系啊，巴里都系啊，系啊，即系佢早前以自由身咧加盟呢个洛杉矶，都系洛杉矶。不过咧今次咧就国际转会纸咧同埋嗰啲签证咧未搞得掂啊。呢一场咧打比大战咧就冇得出场。但系往后可能过多一两场咧，其实呢个加利夫巴尔咧都应 唔紧要嘅。 加利夫巴尼系 呢场就算去到都未必即刻俾佢落场，未有默契。 唔係㗎，可能 show 一 show， 你知美國嗰啲其實你個足球事業咧，其實同娛樂好掛鈎。 不過佢落場咧都啱啊，其實佢可以加翻波俾三秒之後嘅自己。 係啊，好勁啊，可能係啊，咁啊仲可以同隊長啦，卡洛士韋拿啦，咁啊一齊去睇啦，咁樣其實都有幾有看頭啦，我只能夠講幾有看頭啦。咁你叫做指下印啊，即 係 英超又未開波啊，德甲未開波啊，意甲未開波，咁你睇住呢啲美職聯先， 同埋可以睇下呢啲即係女子足球啊，喺奧脫福嗰度有一場波。哇！即系丹麦啊、德国啊女子足球队去大战嘅时候咧，其实嗰、那个我自己个 focus 除咗系讲紧呢场波， 都系靓女系咪？都系靓女。 嗰、那个 focus 咧就摆咗奥脱福， 系系。 因为奥脱福啲人话咧，其实好耐冇试过咁鼎盛。 咁讲咧，呢个打趣啫，打趣。 系啊系啊系啊。 好，咁礼拜六仲有好多 J League 嘅，咁大家都关心啦。即系依家榜首位置咧。今年咧，就暫時呢一刻嗰次換代橫濱水手啊嚇，咁睇下橫濱水手咧可唔可以繼續帶領其他嘅球員啦，繼續攞下今年嘅聯賽冠軍， 同埋繼續啲花邊嘢，睇下到底 C 朗去邊啦。而家話全佢又去巴塞啦，曼聯就已經放棄噶啦，呢、這個球王冇辦法咁。咁 C 朗又唔想踢歐霸，係咪先？咁每個人都係自己堅持嘅。如果我係 C 朗，都應該會想踢歐聯嘅。 歐聯係啊， 係咪？ 不過就算係巴塞，唉，咁啊係，曼聯又冇得踢歐聯。 係啊，呢啲咪曼聯唔爭。其實睇 C 朗，其實上一季嘅數據好好喎，成隊根本係佢踢得最好喎。 係好難嘅， 係咪？咁你其他球員都要爭氣先得㗎嘛，咪一齊食雞胸肉咯，堅持食雞髀啫。 但係啲後生可能又覺得點解個球權仲要喺 C 朗嗰度即係呢個都係球隊。 咁咪啲年輕人。有陣時自己又呢個位啦，即係曼聯嗰啲又你都要爭氣打爭氣波先得噶嘛。 但係有一兩場，譬如有某一啲球員嗱，我都係嗰句啦，我成日都喺節目講，我唔係曼聯 fans 嚟， 我都唔 係，我見證住曼聯，即係一啲嘅球員其實偶爾都踢得好，但係當踢得好嘅時候，佢又唔會甘心將個波或者將個球權俾 C 朗啊，即係譬如格連活達啊嗰場連續入咗一兩球啊咁。仲唔係我係大哥咁樣？咁嗰陣時仲有保羅仲有保羅普巴咁樣，即係 但係又要堅持啊個策略上又要盡量喂俾 C 朗咁樣， 係咯， 都明白嘅。 所以 去到啲情況， 加油啦！曼聯嘅球迷有機會啊，歐聯兩年後見。Was it honestly the best? Cause I just wanna see the next 부지런히 지나온 어제들 속에 참 아름답게 Yeah, the past was honestly the best But my best is what comes next I'm not playing now for sure 그날을 향해 숨이 벅차게 You and I best moment is yet to come 天歌，有着难存有你色。 有 BTS 嘅 Yet to Come the most beautiful moment 啊，讲到咧一啲好梦幻嘅时刻咧，我想问一下你哋两个大男人对于去主题乐园有冇一种幻想？ 中过先，中过先， 幻想乜嘢啊？中 幻想有 白雪公主咯，唔系幻想白雪公主啊。外国人嚟嘅，随住呢两年 pandemic 之后，香港嘅旅客比较少，我都见少咗金发美女啦。 等下先，我攞张身份证出嚟俾两位望望。我今年几多岁啊？幻想大佬， 咁都系好梦幻噶嘛。入到去，唔系你出翻嚟之后，咁你可以继续现实。但系入到去，你会唔会觉得啊，都好梦幻，好多嘢你会即系，咦？原来我咁追求呢样嘢，有冇咧？ 追求嗰啲不切实际， 影相啊，同美人鱼影相。 影相啊，见下跳跳虎系咪真系识得跳啊？ 系啊， 嗰啲咁样。我中意啊，我中意，因为咧，呢个主题乐园咧，佢咪买咗嗰个超级英雄品牌嘅。 系啦， 其实到目前为止我都未去过， 我都未 咁啱嘅， 一齐咯。 好似迟啲转唔系宣圈做嗰个中间讲嘢嗰个 系咩？有次啊会转， 因为嗰个都玩咗好多年噶啦，宣圈嗰个。 呢個簽約嘅，一年兩年兩年，係冇理由永遠嘅。 冇理由好似曾光先生咁樣永續噶嘛，係咪先？ 個逐漸變黑又得咁樣， 係啊，頭髮廣告。所以，喂，不如我約你去啊！ 好啊，好啊，一齊去啊，一齊去。 冇你份啊！ 唔係啊，我代你哋好啊，因為我聽人講咧，即係我點解咁問咧？之前有個朋友，佢都係即係大男人咁樣啦，咁啊同屋企人去完之後就哇，其實都真係好吸引嘅喎，裏邊即係當然去之前佢會覺得又係嗰啲公主啊、小貓小狗啊咁樣啦，咁但係去到佢又話哇，其實個煙花又好靚，跟住入到去咧，真係有啲忘憂嘅感覺，可能即係個氣氛太歡樂啦，係太歡樂啦咁樣，咁啊去完之後佢都有一個幾開心嘅經歷嘅，咁不過我想講調翻轉啊，就係唔知道係咪入到去咧，你個人太追求某一啲嘢，即係太 into 嗰件事，好投入啊，好容易咧就會發生口角啊，同人哋有啲摩擦啊， 點會啫？ 系咪排队排得耐啊？ 咪就 系 咯， 个梦幻。 你再加埋天气热啊嘛，你梦幻好多啲冰雪奇缘就话凉浸浸啫。你30几度排条大长龙， 系啊，好似我早两日都睇到个新闻咧，喺水上乐园嗰度咧，有啲人排嗰个唔知五彩定八彩天梯咧， 哇，排成2个钟啊！有朋友 排一 队 咧嘈交，喐手喐脚啊，系啊。 哇，呢啲真系时有发生啊，尤其是喺夏天，真系嘅。我觉得嗰个天气系会令到个人会急躁咗嘅。系啦，会猛嘅。咁我见到一篇报道咧，就系、是、网民咧就有其实拍低到条片嘅、啊，就话喺即系上个礼拜嘅时候咧，喺主题乐园咧就有两名嘅女游客啊，就系、是、排紧队嘅时候咧，就先咧就口角继而动舞添，系啊，即系好激动啊，扭作一团咁样样啦。咁但系我睇翻 真 系 好 梦 幻、 啊， 继而动舞呢四个字真系 系好梦幻， 重新定义啲相。唔係假，佢真係連對方個袋咧都扯咗落地下咁樣噶，係啊，真係好猛整，即係你知道有時有啲人即拍着咗个掣咧，佢完全分散唔到，即系中间当然有人去到调停啦，你会有当场嘅职员啦。其实我见到 唔系，可能有啲人调停袋咯， 唔系唔系唔系唔系唔系唔系，去到呢啲咁欢乐嘅地方，大家都唔想，尤其是你身边有屋企人啊，因为你好少，即系我相信佢哋唔系啦，唔系一个人去啊嘛，即系你一个人去，侧边冇朋友拉住就话啫，其实都有朋友喺度，有见到，即系有个男士，其中一个男士系企咗喺侧边嘅，咁但系好似叫极都唔停。而佢又冇乜法子咁样，咁于是乎咧都令到成件事系扰攘咗一阵嘅，咁当然就即系有人将呢个片段就拍低咗啦，咁喺打斗嘅期间咧就个口罩亦都俾人扯咗落地下，系啦，咁跟住咧佢就嗰、那个女士咧就叫个工作人员啊，你帮我执翻个口罩咁样，咁跟住咧就戴翻上面，咁当然啲网民就、 那個、工作人员都惨， 就错重点啦，系啦，首先就唔卫生先啦， 我要帮佢执翻个口罩， 系啦，咁但我想话咧，就系原来你喺呢啲乐园嗰度，你唔好以为就冇网管，即系你发生呢一啲咁样嘅事情，其实咧都叫做系违反咗佢哋乐园嘅一啲规则啊。咁违法或者无礼嘅人士咧，其实咧佢系有权去到即系追究嘅，或者系揾即系索偿嘅咁样。咁当然啲网民就都几好笑啦，即系话排队影相啫，都系同公主影相，影完又唔会变公主，又唔使咁咁即系激动嘅咁样。咁不过呢啲都唔系罕见嘅事情咯，我想话，即系尤其是喺人多嘅地方要排队嘅地方咧，呢啲情况都常见啊。咁但系就即系唯有劝大家。即系忍住嗰个脾气咯。 冬天嘅时候会唔会好啲啊？ 我自己觉得会好啲嘅，我觉得会好啲，因为你即系大热天时流晒汗，即系嗰人猛震，到未啊，到未啊咁样样。佢其实原来呢个事源系点解咧？就系话佢前面嗰个人就觉得后面嗰个人咧排得太近佢，即系好似越行越近，佢就觉得要有一个适当嘅 安全距离 啦。咁我睇翻啲网民嘅留言就话啊，有啲人咧真系好古怪嘅，排队咧控到好埋，即系好似惊有人会涉入嚟咁。咁其实条队已经即系行咗喺度，又唔会啦。第二咧就系有啲人就话，我试过有啲人咧就越逼越埋嘅时候，连你个位都企埋嘅， 系噶， 系啦，即系打咗你知， 好兴系咁噶。 咁所以唔知道系咪因为咁样，所以咧嗰个人就发恶起上嚟啦，就哇你企到咁埋噶咁样，咁个拗下咧就继而动武啦。 咁咪当系恐龙嗰啲咁样咯，即系个距离啊，一只手嘅距离。一只手的距离，咁就最安全啦。 即系细个老师教排队集会咧，一只手嘅距离咁样，系啊。咁不过去乐园都系大家为咗欢乐开心啫，搞呢啲事又唔开心，扫晒兴就唔好啦。 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定，全球挑战层出不穷。在中俄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排除干扰并保持正常交往，有序推进各领域合作，展现出两国关系的强大韧性和战略定力。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俄中秉持负责任立场，保持战略协作，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平，国际关系更加民主，发挥重要作用，得到发展中国家的认同和支持。 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辞任执政保守党党魁，但会留任首相直至选出新党魁。他同新内阁成员会面的时候说，政府现在不寻求实施新政策，重大财政决定会留给下一任的首相。首相府之后公布委任一批的高层官员接替过去几日辞职的人。前首相马卓安认为，为了国家整体福祉和政府能够平稳过渡，约翰逊不应该留在唐宁街首相府。工党党魁斯纪贤警告保守党人，如果不能够及早摆脱约翰逊，工党将会在国会推动进行不信任投票。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35.97，瑞士法郎0.974，加元1.29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203，欧元对美元1.018，澳元对美元0.685，新西兰元对美元0.618。日经平均指数报26,631点，升140点。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741.09美元，卖出1,741.6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由于秀茂坪嘅安秀道有火警啦，安秀道去翻宝达村方向，介乎清水湾道至到安泰巴士总站一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咁反方向去清水湾道啦，呢一段咧就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头先咧就系安秀道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啦，咁而家就系去宝达村方向全线封闭，反方向去清水湾道咧就只系封部分行车线啫。咁但系受影响嘅九巴路线啦，88、214、213D 同埋290X 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啊揸车朋友留意啦。咁由于有呢一个封路措施啦，咁所以影响到清水湾道落坪石方向近住安秀道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腾龙台对出。秀茂坪道去翻顺利村方向近住秀明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秀峰街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封咧就系封咗一段嘅安秀道，咁就影响到而家清水湾道落坪石啦，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腾龙台对出。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智乐花园慢线嘅坏车咧，喺3分钟前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仲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行车会慢，龙尾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在体艺中学对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天时暑热拣饮品，用自家製的沙冰取代果汁或者汽水，沒有甜味，好味又健康。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強制檢測公告， 初步陽性檢測個案或陽性檢測個案曾到訪的地點包括大埔雅景苑、景月閣、何文田村、釋文樓、紅磡嘉圍村、嘉定樓、马鞍山锦英苑、锦耀阁、跑马地景光街19-21号真庆楼、上环差馆上街8号上雅苑、将军澳骏营2座第三期、牛头角淘大花园 I 座、观塘顺天村天韵楼、马鞍山宏碧5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是这个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超级著名的音乐人 Babyface 再加上这一位新生代的女歌手 Ella May 这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十位 Keeps on Falling。 You're the reason why in the first place Even going up in the show space Ain't no doubt about it, you Ella May Baby, baby You gotta give yourself some credit So baby, don't forget Girls like you make the world go round You make the world go round Keeps on falling in love. Oh yeah. Keeps on falling in love. I keep on falling in love, oh baby. Keeps on falling in love. 欧阳呢一只歌咧系一只新潮嘅 rhythm and blues 啊，新潮嘅 R&B 啊，新打上榜占咪十位都好啱听啊。Babyface featuring Ella May 啊。Keeps on falling.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明忠，每朝六点开始，我都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迎接晨光第一线。当你见到晨光第一线，记得听住晨光第一线。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都有晨光第一线。早晨，我是梁明忠。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晨光财经第一线。 星期五的早上，钟哥和 Kitty 请我们嘉宾出场，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你分析大事。 Dicky 早晨啊。 早晨啊 Dicky。 Kitty 钟哥啊，星期五愉快，大家好。 是星期五愉快啊，这个愉快都揭示啊，隔晚美股升得挺好啊，道指升346点啦，至于港股 ADR 呢亦都升返237点、啊。昨日呢港股啊美市倒升、啊、都算是减咁啊。Dicky 交给你分析一下升市的原因何在啊，仲有冇得继续升落去咧，唔该晒。 好，嗱，先讲外围先。外围咧，寻日咧都有同大家讲过，就系、是、呢个联储局嘅会议记录就揭示，即系其实美国加息嘅速度同幅度咧就唔会再加大啦。咁当然啦，成为咗其中一个利好美国股市嘅原因啦。咁我都有都讲过俾大家听，就系、是、过去呢几日咧，我都有喺唔同嘅地方评论，不过寻日都系啦。都會對話外圍美國股市咧嘅睇法咧，就睇得比較正面樂觀啲。咁我自己身體力行咧，都係喺過去呢幾個交易天咧，都開始再增持，真係同美股相關。不過我都係大包圍式啲嘅，建議大家即係嗰啲指數基金啊，又或者係股神旗艦啊。咁因為點解要係揀佢哋咧？即係揀只個股，萬一個業績唔中咧，咁就好大件事噶嘛。正所謂咧，一隻個股可以死，但係個指數不死嘅，因為一啲衰嘅個股咧會俾人換走噶嘛。咁好啦，咁啊講到喺而家呢一刻，你話啊，即係喺美國嘅風波啊，即係阿約翰遜啊，即係可能最終都係要下台啦，咁辭任啦，咁以至到咧就係話啊，呢一 一個嚟緊，即係好快，即係今個晚上，美國嘅交易時段就會有嘅一連串嘅就業數據。不過睇咗呢一個嘅持續申領同埋新領失業救濟人數咧，咁我諗都會對於即係嚟緊喺今個晚上都會睇到一連串嘅就業數據咧，都唔會話帶嚟一個太即係悲觀嘅睇法，都會比較正面啲。咁仲有咧就係能源嘅價格啦、油價啦，咁以至到咧就嗰啲即係話工業用金屬啊，例如銅價啦，咁終於跌咗好多日之後咧，有啲反彈。咁所以咧，尋日見得到咧，外圍美股咧，基本上個升勢好全面嘅。絕大部分啊，基本上嘅一啲嘅成分類別嘅指數咧，都係有個即係做好嘅情況。咁即係話要跌得多嘅有反彈啦，咁繼續相對地比較強勢啲嘅，亦都繼續做好。咁所以我都會相信，即係呢個即係良好嘅投資氣氛咧，應該有機會咧就延續到去到港股呢度。咁我頭先都講啦，就話個夜期又好啦 ，ADR 又好啦，都係預示住港股咧係有機會反彈，尤其是尋日其實都真係幾顯著低開，啲新經濟股都跌嘅。咁但係開始啦，跟住就喺早上嘅時間咧傳嚟，內地政府又推新招刺激啲汽車消費喎、咁當然唔係新招，有啲都係舊調，但係唔好理啦，最緊有招啊嘛。咁跟住咧就啲汽車股咧都慢慢即係由即係低位上翻嚟，再咧有部分咧開始有個幾明顯嘅反彈，咁亦都係啦。部分啲車股其實之前都喺過嗰幾日，即係當時即係可以話哇，即係連續升咗成兩個月之後，終於都有啲回吐。咁啊，喺日前都有部分啦，都回到大概廿天線左右度啦。咁尋日亦都有部分有翻啲明顯嘅反彈信號。咁睇下今日可唔可以再下一程咧，就再升翻多少少啦。咁啊，亦都咧，因為美國股市個氣氛都有個改善嘅情況啦。咁啊，再者啦嚇，即係內地嘅政策啊、措施啊，差唔多即係日日都有新招咁滯噶啦。咁啊，到現在咧，亦都總理李克強咧就話咩咧？要加大咧，就係話沿海嘅一啲城市，即係都係啲大城市啦，即係上海又沿海啦，係咪？咁廣東啊呢啲咧嘅一啲支持經濟嘅力度啊，咁啊要幫下各行各業啊。咁特別咧就係話國家能源局咧都講到明，喂，即係對於譬如話啲新能源啦、水力啊、發電啊、太陽能啊、抽水蓄能呢啲咧，都要再幫助多點。所以如果你話今日成個市況咧，除咗你話即係有望進一步反彈之外咧，咁頭先提及過一啲即係再生能源嘅行業板塊啊，可以亦都即係留意一下咯。 嗯，大家又可以睇睇啦。 係啊，我琴日有個朋友咧就見到我咧，就俾咗個包裹我，跟住佢同我講：你幫我比亞迪啊咁樣。哇！無端端做咩俾阿迪咧咁樣？因為我哋有個朋友叫做阿迪， 叫阿迪， 係佢將個包裹俾咗我，就叫我幫佢俾阿迪。 Eddie 係咪 Eddie 啊 ？Eddie 俾阿迪。咁我心諗，咦？唔通有啲啟示無端端講俾阿迪？咁係咪俾阿迪最近有啲嘢可以望一望咧 ？Dicky。 哇！比亞迪都唔止最近啦，過去呢兩個月咁由佢大家都幾由身啊，喺之前都受到一個即係少少負面消息嘅拖累，兩個月前到啦，咁就話佢有個廠係氣體洩漏啊嘛，咁當其時我記得神光都講噶啦，呢個可能係大家反而上車機會喎，因為呢件事對於佢嘅業務咧唔會帶嚟太大嘅負面影響噶噃，甚至乎極其量都是罰款了事的，重要的罰款不會說天文數字，當時就這樣說。還有我就說對於他賣車有個很樂觀的看法，當然就是$203當時的低位，就瞬間就即曬啦。咁後來咧，亦都有曾經同大家預測過，就係話：咦，睇到嗰啲銷售數字，嗰、那個內燃引擎嘅車去到零咯，咁佢咪即係變咗全部都係生產新能源？咁我話口未完，講完呢樣嘢咧，大概兩個禮拜到啦。咁比亞迪自己咧就講啦，就話我哋已經正式成為全世界第一間，本來係一個傳統加新能源嘅車嘅生產商，變成全部都係新能源，即係話以往佢都有內燃引擎車啦，而家唔再做啦，全部都是混合动力或者是全电，咁佢股价咧就一枝独秀，富饶直上，咁跟住咧仲有升到$333咧，先至有一个所谓嘅少量嘅获利回吐。咁但系寻日咧亦都低开啦，跟住咧高走啦，咁亦都反映到啲车股咧继续受惠于内地政策。咁所以如果你话喂计埋今日咧有冇机会试一试个顶咧，咁睇嚟都有机会登一登顶啦。咁当然唔系叫大家而家买。咁如果你话即系一路之前低位揸住嘅，当然恭喜你。如果你话 喺高位沽咗，如果又喺廿天线呢啲水平又捞翻咧，咁你又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一直都冇买过，咁当然如果你话而家呢啲水平去买咧，当然今日啲车股应该都会继续系做好啦。咁但系即系嗰个风险又当然又唔同咗、大家亦都要即系明白，因为两个月前叫大家诶、即系可以好放心做嘅操作，咁到而家即系当然都仍然系即系成个车嘅行业又好，又或者对于比亚迪我都睇好嘅。咁我谂大家都会留意到就系、是、我嘅睇法。就过去呢两个零月、三个月啦，就好睇淡 Tesla 嘅，因为我话佢估值高，仲有好多其他原因。咁、但系咧，比亚迪我就好睇好。咁其实如果你真系讲翻呢，我就当呢三个月到啦。咁其实、Tesla 由高位我谂就跌咗大概四成，比亚迪啊低位都升翻四成啦吓。 咁啊 ，Dicky 我又想问一下啦，寻日咧睇个股市表现算唔错嘅咧，嗰啲体育用品股都 OK， 因为、可能就同嗰个国策有关啦。咁啊，见到呢个内地体育总局办公厅咧，其实都印咗一啲嘅通知啊，咁啊里面咧都有提到话，加快建设，咁啊支持咧各地又起一啲诶体育公园啊、全民健身中心啊等等呢啲嘅体育设施啦，咁所以见到咧，寻日嗰啲体育用品股咧都有向上嘅，咁啊安踏啊、李宁啊、特步啊呢啲咧都有升两至三个几 percent 咁样啦，咁我想问下 Dicky， 你觉得体育用品股又可唔可以考虑下？定系其实呢一啲嘅国策都系啊，而家升咗一阵，咁转个头即系你都要睇下佢系咪真系起出嚟？或者有更加多的政策去到支持才至会继续上呢，即是短期啊定是中期啊，我哋应该怎样看呢？ 应该咁讲，体育用品股呢我就睇好咗唔係一段短嘅时间，又係有个零月㗎喇都。即係无论自己嘅专栏啦、做访问啦，甚至我都记得喺晨光都讲过，亦都唔係淨係讲政策，因为嗱全民运动啊、全民健身啊，呢啲係国策，係人都知㗎喇。我都记得有一次我哋倾偈讲返阿里巴巴业绩，咁咦佢旗下两个平台唔讲名啦，唔帮佢卖广告啦。咦卖得最好嘅喺疫情之下系啲咩呢？原来系体育用品同埋体育用品服务。从呢个角度我就諗到啦，即係如果你話真係上海封控出唔到街呢，原來啲人都係繼續買體育用品貨，可能呢開住個電視做下運動係唯一嘅娛樂啦。咁但係出得街啦，繼續都係全民運動健身。咁所以當時都係講過，咦咁啲體育用品股絕對可以睺喎，李寧安踏啊呢啲，甚至乎再數落去特步啊等等。咁即係殊不特知，其實過呢個零兩個月呢，普遍啊即係呢幾隻嘅體育用品股呢都有即係唔同程度嘅升幅啦。咁、那個升幅都顯著㗎，都即係由低位計。咁當然你話而家仲有冇空間再上呢？咁如果你話喺而家呢刻，無論從技術上嘅角度，從消息層面，咁我又睇唔到跌嘅理由囉。咁但係你話啊，即係升咗一陣，個風險係咪有啲唔同啦？咁當然亦都係啦，即係而家去到呢啲水平，即係未至於話好高追，咁但係絕對唔係低位去，即係趁啊啱啱又轉勢反彈上去買，即係個最安全嘅時間。咁而家就係話持續做好嘅時間，有貨就攆住，冇貨如果而家上車呢，咁當然就係只限即係相對地比較貼士嘅朋友啦。 咁嘅散户呢就可以多做功課同埋參考返呢。今個早上呢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 唔該，拜拜。 你唔鍾意我呀？ 點解咁講呢？ 點解要企咁開呀？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明白啦， 不要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阿欧点啊？ 有乜嘢优惠？ 今日咧讲优惠之前咧，有温馨提示啊，因为琴日咧啊呢几日其实都喺北角嗰度做嘢啦，发现咧北角抄牌都好严重，咩啫？我只系落去楼下买少少嘢食，同埋买罐汽水饮啦，即系喺个工作嘅环境底下啊，唞唞气咁啊，饮罐汽水落去码头嗰度有间便利店咁样。哇！我落一落去又见到抄三四个钟之后，再落一落去又见到抄第二次，咁、所以即系车主们啦、有阵时即系你冇得悭噶啦，或者冇得贪方便， 入停车场啦， 首先咧 搵米标啦， 应该唔应该？ 唔止北角区嘅， 唔止北角区，有边度唔 系啊？你咁啱出现喺嗰度，你见到啫。 系啦，即系咁啱，我开工嘅时间，唔系我 take break 嘅时间，就系啲 即系抄牌员出动嘅，即系呢个抄牌员呢个工种唔知叫咩、 啊？ 交通督导员系交通督导员出动出勤嘅时间吓， 佢系无时无刻都出动紧噶、啊。你唔好以为净系喺嗰个 break 嘅时候先出现，系、啊、无时无刻都喺度。 所以咧，大家真系要小心、啊。 小麦话斋。拍入停车场 系啦、啊啊，当你谂到咧，喂，拍停车场廿几蚊贵，但你谂下三百儿童 仲 贵啊，咁、 啊 啊啊、我梗系入去了。 最紧要系有个安心， 冇错、啊、啦、啊。所以嗱，呢、這个就温馨提示啫，就同个优惠就唔关系嘅。不过咧，今日嘅优惠咧就承上提嘅。记唔记得两三日之前我咪讲呢个寻龙热潮嘅， 系、 啊、即系搵恐龙啦、嗯。 喂，我寻日屋企都有讲啊， 系咪 谂住参加啦？屋企、啊、有声音已经话肯定。富咗噶啦， 唔好咁悲观，做人系啊， 可能报咗有位咧， 应该系有人揾过，所以话俾我听冇咗。 嗱、哦，我详细啲讲多少少，因为咧，连科管咧都有一啲报名嘅 tips 咧，特登追加出嚟、 哦，追加出嚟， 因为太受欢迎啊，惊你啲人搞唔掂啊，佢、要再有一个发一个文案出嚟话俾你啲人听点样去玩啊， 咁要快啲听啊，我搞唔掂、啊。 首先咧呢、這个特别嘅恐龙展览咧，我第一样嘢讲啊，系免费开放嘅，咁不过咧参观人士咧必须啊透过网上去预约啦，小白讲得好啱，网上预约，但系咧你话喂预约咗可唔可以转赠他人用啊？因为咧其实系咁样嘅，参观咧系分段入场噶，每一节嘅参观名额咧都系有限嘅。成功预约的人士就会收到电邮和一个 QR code 一个二维码啦。如果你收不到的话咧，唔使惊，因为个个家长都收到。有人话啊，阿白先生、白太太收到，点解啊？崔生、崔太收不到啊？陈生、陈太收不到，有机会，有机会去咗 junk mail 嗰度。 哦，我以为净系蒙生、蒙太收到添。 唔系，我哋边度啊？尊贵啊，众生皆平等嘅呢啲科学。科学馆嘅嘢，我话你听，抽波鞋啊，买镜仔飞啊，难讲啦吓。嗱，呢啲众生皆平等 嘅， 系啊，众生皆平等。咁啊，总之你啊 check 下系咪去咗嗰个垃圾系啦，垃圾邮件箱嗰度。咁啊，另外咧，参观嘅人士要留意啦，二维码系不得转让他人使用嘅、即系你话阿嫲嫲咧上网攞咗个丑号或者有个 QR code， 嫲嫲突然间话嗰日唔去，叫阿老公带个仔去，就是、你啊，就是、你带个仔去得唔得？ 唔得 唔 得啊！ 唔得，因为写住你妈咪的嘅名， 俾咗嫲嫲， 去到俾人揭穿咗啊，好丑嘅， 好丑啊，系啊，跟住仲要企喺度赖死，仲丑啊， 哎呀， 知唔知点解？ 肉酸屎啊！ 知唔知点解科学馆要讲呢啲啊？ 点解啊？ 因为事有发生，我深信呢啲事，所以讲定俾你啲人听，喺门口掠地都冇用啦、啊。恐龙都系唔会出嚟。 所以你唔见我特登 mention 咗一句肉酸屎啊！ 难搞难搞啊！咁啊，总之咧，呢、這个二维码咧，净可以入场一次嘅。而如果你预约嗰个时段就嗰个时段去，你唔好预约嗰个时段咧。后一个时段先去，佢系唔会补翻俾你嘅。 哦，过咗就冇啊，真系。 系啊，因为你系睇二至四咁先算啦。打个譬如，你五点先去咧， 就 sorry 啦。 咁系啦，你呢？但系咧，香港嘅朋友仔，我哋都系香港人啊，好中意咁，好中意 book 嗰个时间咧，比 book 嗰个时间好迟先，或者咧擦边球。三点四十五分去，呢啲都系一啲画恶习嚟啊！即系如果可以改就改， 你迟到都系唔应该嘅。 系啊， 早啲去咯。 系啊， 但系有啲人嘢食系咪？ 就揾嗰个灰色地带。我三点四十五分唔系去啊，唔系四点前啊，咁样嗰啲啊，总之大家守下规矩啦。其实呢啲嘢，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七月八日是一年的第189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176日。2011年7月8号，第四架实际执行太空飞行任务的太空穿梭机阿特兰提斯号发射升空，前往国际太空站进行最后一次任务。阿特兰提斯号首次飞行在1985年10月3号，同发现号太空穿梭机属于姊妹机，是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 NASA 第二批制造的太空穿梭机。在发现号和阿特兰提斯号制作过程中，同时生产了一批备用零件。NASA 决定利用这批零件组装成第五架太空穿梭机粉骏号。

扮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我好中意咧揾嗰啲新嘅发明咧，去到周围睇下佢哋有几劲嘅。喂，我揾到一个咧都几搞笑喎。咁啊话到有冇睇过龙珠啊？你哋 有 系嗱，你都有睇龙珠，杀亚人啊嘛，杀亚人啊 嘛，地方称呼叫悟空啊嘛。 记唔记得其中一幕咧？咁即系开头打阿比达，即系悟空打比达嘅时候咧，咁啊悟空就话阿星妻故事入边就受伤，受伤，跟住咧就有好多嘅战友就死晒，咁去界王嗰度修炼啦。咁嗰阵时就阿无限啦、吴范啦、庄子就先去咗南美星就揾嗰啲新龙珠嘛，咁啊阿孙悟空啊随后赶到，咁啊飞紧去呢、這个南美星嘅时候咧，咁啊仲有几日啊飞到啦，咁啊佢嗰几日入边咧，咁佢特登叫阿庄子咧就用就整咗个新嘅太空船，嗰个太空船咧佢用咗几日嘅时间咧就装咗个特别嘅装置，就是、一个重力装置，记唔记得啊？ 记得。 佢嗰阵时练到系100倍重力嘅， 系啊，即系佢要练啲手手脚脚咧，系啦，强度啊，即系所以佢出一拳咧先可以打到人哋咧飞天啊， 系啊系啊， 跟住所有石头都碎晒啊， 系啦系啦，其实用重力去到练习咧，咁当然即系运动员就会咁做啦。咁漫画入边亦都有啦，你见孙悟空其实以前同阿无限都孭住个龟背啊，系啦，跟住开始去到唔同地方，又有啲唔同重力啦。 但其实都有啲唔 make sense 噶，你嘅谂法，因为佢都系外星人嚟啊，孙悟空。 但佢喺地球大啊嘛， 佢唔系本地疆嚟。 但佢 你留意翻， 佢喺地球大啊嘛。 外星人 suppose 佢有多啲嘢噶嘛，系咪先？ 咁咪多条尾咯。 系咁啊！真系拜拜你条尾啊！ 佢咪多条尾咯？咁佢嗰个重力装置咧，而家咧就揾到有大學咧，佢哋真係研究啊，要做一啲嘅重力裝置。其實老實講，好多時啲科學家咧，佢哋揾啲嘢發明咧，唔多唔少都喺漫畫啊入邊咧， 即係 攞啲靈感喎、 真係唔難諗靈感喎。咁、你再譬如哆啦 A 夢嗰啲法寶，你好多你真係見到，你起碼研究一下有可行性大唔大咧？ 有啲 難冇可能性，隨意門咁樣。 蜻蜓唔係隨意門，反而有機會。因为随意门咧， 随意门好难搞、 有啲有一个说法，有时空唔系有时空旅行者噶嘛，即系 time travel 啊。你有啲人系仲系相信呢个学说，同埋喺个理论上系可以时空旅行嘅，即 系 好精密嗰啲数。 但 系 我觉得捉蜻蜓都有可能、啊。 捉蜻蜓，我觉得个可能性系大 大 啲 添， 大啲 解咧？点解咧？ 吓咁、你以前都唔会觉得有飞机，跟住再细到可以直升机咁样。 其实而家有啲 再细啲， 水力喷射器其实都已经可以令人浮喺度啦。同埋亦都有啲叫做悬浮装置咧，佢就唔系真系捉蜻蜓咁细嘅，但系佢好大个嗰啲螺旋桨咧，咁喺身体两边嘅，咁啊揿个掣，咁佢一样可以好似 Iron Man 咁飞， 即系 Iron Man 后边嗰啲。 咁佢都系慢慢改进啫嘛。其实一系喷射形式，一系螺旋。落船长其实都够啦，咁但系咪知道其实都飞到啊？ 因为捉蜻蜓嗰设定，点解我觉得有问题呢？就系我由细到大都觉得佢控制唔到前后嘅 suppose。嗱、你螺旋桨都系直升机，直升机佢 嗰个 两 个碌嗰架车仔佢自己都识平衡啦。 咁啊系，但系佢点样向前咧？个 momentum 点样向 前？ 但系反而呢个就系科学家要研究嘅嘢啦。 反而捉蜻蜓咧， 佢唔会话唔得，佢会谂点样做到。 你知唔知捉蜻蜓？我其中一个最大嘅迷思系咩咧？就系佢黐喺个头，黐到喺个头上面都算啦。 系 点解佢系咁细个螺旋桨喺上面浮？而唔係個，跟住螺旋桨力好大嘅喎，而唔係你個人黐住一個頭，而係個人喺度轉咧。 咁呢啲要計數噶嘛？ 呢啲係 科學家會計啊，咩點樣做到科學家啊？咁樣亂講。 好啦，講翻呢一個重力裝置。 你個重力裝置係點咧？ 呢個重力裝置，人工重力裝置咧，其實用嚟做咩嘅咧？就唔係除咗係愛嚟俾太空人喺太空船上面咧，我哋有陣時睇嗰啲科幻電影，太空船上面可以有重力裝置嘅。太空船上面重力裝置就可以令到人類個骨架咧就可以繼續咧就有一個承受壓力，咁啊可以唔會話退化得咁犀利嘛。咁所以呢個重力裝置咧係好緊要嘅。咁呢個重力裝置就啱大家咧，就如果去到外星，其他人類要移民嘅時候咧，移民去其他星球，咁其他星球重力未必啱我哋噶嘛，咁就可以 turn 嗰個重力裝置，同埋好多可以發揮噶。當個重力裝置就係整細啲嘅時候咧，可能我哋支麥又可以，因為有重力裝置可以輕啲啊，好多嘢都可以輕曬啦。 個人都可以輕 啲，懸浮汽車都可以發明到啊！呢個即係將來都可以見得到啦。 嗯。 每个地方的飲食文化都是不一样的。咁有啲人仲有个谬误就话到啦，哇！喺非洲啲人系咪连埋狮子都食嘅咧？到底佢哋嘅文化传统习俗系唔系咁嘅咧？想唔想知道？八卷号转头话俾你知。 An inspiring thing. Oh, I just can't wait to be king. You've got a long way to go, young master, if you think. No one's saying do this. Now, when I said that, no one's saying be there. No one's saying stop that. No, you don't no one's saying see. Now, see here. We don't run around all day. Well, that's definitely out there. 对于非洲的原住民来讲，捕捉狮子其实是相当困难的，而且狮子从这个数量以及捕捉的难度上来讲，比捕捉水牛或者是其他的动物成本和难度亦都高了很多的。的而且确有些酋长会猎杀狮子的，用作证明自己的力量，而不是用来吃的。当然亦都不排除最后他们都会吃了狮子，不过这个并不是主要的目的。同埋狮子好多时受到保护嘅时候啦，咁某一啲文化传统习俗留翻低，只有特定嘅人咧先至系可以捕捉嘅。好啦，另外猎杀者大多数咧都系因为某一种文化嘅寄予，例如系保留翻狮子嘅身体，是作为勇敢嘅象征，而唔系攞嚟食噶。而佢哋捕捉狮子同埋猎杀佢哋嘅方式，大部分都系会用毒箭。既然用埋毒箭啦，咁所以佢哋更加唔会将狮子攞嚟食啦。狮子虽然是其中一种动物位于食物链上的最高位，但是无论什么物种都好，我们都应该好好爱护它们。 晨光警醒， 听众早晨啊，又到咗我哋嘅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节目啦。咁今日咧，我哋再次请到香港警务处交通总部嘅陈家阳总督察啦 ，Jasper Sir 咧，上嚟我哋节目嗰度担任嘉宾主持嘅。咁同大家介绍一下有关于电单车安全嘅资讯。Jasper Sir 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啊。 Jasper Sir 有冇留意到咧？最近路面好似多咗唔少电单车咁嘅。 有啊，可能因为疫情关系，多咗唔少市民选择用电单车代步啦，所以喺路面上都见到唔少嘅电单车啊。根据运输署嘅资料，截至今年五月，电单车嘅登记数字就上升到去接近103,000部，单单比较2021年年尾，只系相隔五个月就已经增加咗差唔多2,300部啦。呢、这个数咧比2020年嘅年尾咧更加增加咗接近一成啊！ 哇，咁既然多咗咁多电单车，咁涉及电单车嘅交通意外会唔会真系比往年又有所增加呢？ 嗱 ，Kitty， 你嘅推断好正確啊！因为多咗市民揸电单车，所以相关嘅交通意外咧亦都因而增加咗唔少啊！根据统计数字咧，2021年全年就发生咗接近3,300宗涉及电单车而有人受伤的交通意外，比起2020年多了接近一成二。而今年头五年涉及电单车而有人受伤的交通意外就已经突破1,000宗，情况值得关注的。 警方有没有针对电单车违例的执法呢？ 正正因为电单车是皮包铁、一个小小的交通违例行为往往都可能带来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一直都非常关注电单车行车安全和意外的情况。警方呢是持续透过重点交通执法项目加强交通执法行动，以打击驾驶者不安全和不负责任的驾驶行为。我们亦都会不时检讨执法行动的策略，致力提升电单车驾驶人士的驾驶安全意识，减少交通意外。而在2021年的全年，警方在针对电单车违例的执法数字就突破23,200宗，比2020年全年增加接近四分一。而在2022年1月至5月头三样最普遍的电单车相关违例，分别是超速、违反交通标志的指示同埋违反交通灯号的指示。 铁骑士呢的确是有型的。咁不过始终呢嗰架车就皮包铁啦，驾驶态度同埋安全意识呢都真係好重要啊。 绝对认同啊 ,Kitty。我哋交通总部正正係观察到越嚟越多人揸电单车，意外数字都因而上升呢，而将今个月嘅道路安全主题定为电单车安全。透过宣传教育和执法去大力推广揸电单车的正确态度和加强揸电单车人士的守法意识。 咁我想起了，其实呢即在疫情期间呢都会见到很多送外卖的朋友仔呢是揸住电单车的嘛。咁其实呢一啲意外的数字增加同在疫情底下多了人用电单车送外卖有没有关系呢？ 我哋警方进行咗专题嘅研究咧，去探讨其实涉及电单车而有人受伤嘅交通意外当中咧，其实多唔多系属于外卖速递服务嘅。根据分析咧，2022年首季发生咗咧612宗电单车嘅交通意外，而当中77宗咧系涉及外卖速递服务嘅交通意外，占大约13%到啦。虽然都知道各位车手揾食艰难，不过抢单之余咧，一定要记住。安全为上啦， 系安全先系最紧要嘅。咁啊 ，Jasper， 你有冇啲分享啊道路小贴士咧，安全贴士咧，可以同我哋啲外卖速递司机分享一下咧？ 好啊，嗱，首先外卖速递服务员喺拎到外卖之后咧，记得将外卖放喺电单车尾箱，唔好贪一时嘅方便咧，就挂喺车嘅手把位置，或者有啲揸绵羊仔嘅司机咧，就将外卖放喺两只脚之间嘅位置，嗱，咁样都好容易影响到驾驶嘅操作噶。另外无论大家起揸四个辘定是两个辘都好啦，在驾驶期间千祈不要使用手提电话啦。相信大家都见过有些外卖速递服务的电单车司机呢，为了接多几张单，一边揸车一边争分夺秒地督住个手机屏幕，这样做怎能够留意到路面的情况呢？这样真的很容易发生交通意外的。 咁大家都知道啦，揸紧车用手提电话咧系违法噶啦。不过又有啲咩罚则咧 ？Jasper 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 当然可以啦。根据香港法例第374G章《道路交通交通管制规例》，任何司机当佢驾驶汽车正在移动嘅时候咧，系唔可以将手提电话啦，或者佢嘅通讯设备啦，或者任何嘅相关附件咧，系用手持嘅形式，或者放喺头同埋肩膀之间嘅位置去使用嘅，违者可处罚款2,000蚊。另外，如果揸紧车嘅时候使用手提电话，而又影响到其他道路使用者，系有可能干犯不小心驾驶，甚至乎危险驾驶，最高可被判处监禁3年，同埋罚款25,000蚊。如果首次被定罪，会被取消驾驶资格至少6个月；再次被定罪嘅话，系会被取消驾驶资格至少2年。另外，需要强制收集驾驶改进课程同埋记10分噶。 哇，原来揸车期间用手提电话咧，系有机会触犯法例而坐监噶。咁各位司机咧，真系唔好贪一时之便啦。咁啊，如果以身试法之余危害到自己同埋其他道路使用者嘅安全，就唔好啦。咁啊 ，Jasper， 警方又点样去到宣传呢个电单车嘅安全，特别系送外卖嘅各位车手呢？ 为了减低和外卖送餐平台有关的交通意外，当中包括的电单车和单车的交通意外，我们推出了道路安全和防止罪案的计划，透过计划去推动不同的外卖送餐平台或者持份者共同积极推广电单车和单车安全的。每一次的交流会，我们都会共同讨论电单车和单车相关的安全问题，部分公司更加参与计划下的道路安全及防止罪案约章，我们向这些公司提供道路安全和防罪资讯包、相关讲座等等，而这些公司就会透过内部的沟通渠道向旗下员工更新道路安全的资讯，我们携手合作推动电单车安全。 一般的揸电单车司机在驾驶期间又有没有什么地方是需要特别留意的呢？ 有啊 Kitty， 由于电单车车身比较细小，其他车辆的驾驶者是会比较难察觉电单车的存在，所以电单车的行车位置要显眼，要在其他驾驶者和行人都能够看到你和预料到你出现的位置行车。除此之外，电单车司机在适当的时候要使用道后镜，这样才可以了解后方的交通情况，尤其是在开车、转向、转线或者超车之前，都要环顾四周，并且领头去观察以消除盲点的危险范围。至于其他电单车的安全小贴士，我们交通总部的吉祥物洪 Sir 会不定时在警方的 Facebook 和微博以贴文和宣传的短片形式向大家推广电单车安全的，大家要密切留意啦。 咁各位司机咧揸紧车嘅时候就要留意四周嘅情况啦。阿 Jasper， 我知道咧，其实香港有好多地方咧系铁骑士群组游车河嘅热门地点嚟嘅，譬如新娘潭附近嘅路段啦。之前咧就发生咗一宗严重嘅交通意外啊，你可唔可以都同听众分享一下咧？ 各位司机去游车河真系要小心驾驶啊！就好似今年5月19号深夜啦，有一名19岁嘅男子驾驶电单车沿新娘潭路往大美督方向，去到自然教育径嘅一个弯位咧，就怀疑失控撞栏，司机被抛出啦，而且跌落差唔多四米深嘅山坡。嗱，送院之后救唔翻啦，年纪轻轻就失去咗宝贵嘅生命，真系好令人惋惜啊！ 真系好可惜啊！但系即系点解即系驾驶本来就系为爱车之人带嚟乐趣噶嘛，咁啊最后就乐极生悲啦。 其实不止上述新娘潭附近的路段的，当大家经过一些路窄多弯或者天雨路滑，路面凹凸不平或者环境昏暗，能见度低的地方，司机在这些情况之下驾驶是要打醒12分精神，保持专注和良好的驾驶态度，时刻留意路面的情况，遵守交通的规则，咁先可以減低意外發生嘅機會啊！ 啊，講開電單車咧，我諗起外國嘅一條片啊，就係、有十幾個人咧同時坐喺一架電單車上面，好似玩雜技咁嘅。其實香港又得唔得嘅咧？ 嗱 ，Kitty 梗係唔得啦！嗱，除非電單車係附有側車啦，否則咧係唔可以運載超過一名乘客噶。而且電單車後座嗰名乘客咧係唔可以細過8歲噶。当后座再有乘客，就算司机揸电单车的经验有几丰富都好啊，都需要比平时更加小心驾驶，并且尽可能咧系避免突然改变车速同埋方向，因为电单车司机咧喺绝大部分时间咧都系会阻挡乘客嘅视线，令到乘客冇办法了解路面嘅情况咧，而难以预料车速同埋行车方向改变啊，而作出相应嘅准备嘅。 但系咧，我成日都幻想自己咧可以坐电单车尾噶，即系做电单车嗰个乘客咧，好浪漫咁噶嘛。即系我唔知阿 Jasper 上你有冇睇过刘德华同埋吴倩莲嗰套《天若有情》啦，几有型啊！咁但系作为电单车嘅乘客坐喺后边，有啲咩又要特别留意嘅咧？ 首先啊，乘客咧，首先要需要时刻用双手捉紧司机嘅腰部啦、臀部啦，或者紧握车辆座位嘅把手或者手带。如非必要就尽量避免同司机倾谈，而且同司机的姿势是要保持一致，避免做任何突然的动作，以免影响车辆的平衡稳定和分散司机的专注力。 咁睇嚟呢，即係做电单车嘅乘客呢都需要一定嘅技术喎。另外呢，以前成日都会听到人哋讲话揸电单车就要带返个西瓜皮。咁 Jasper 唔知道而家仲系咪咁嘅呢？ Kitty， 时代进步咗啦，而家我哋对电单车嘅头盔呢其实系有法例规管㗎。司机同乘客都需要佩戴认可嘅安全头盔，而且尺码都要合适啦，最紧要呢系将头盔呢扣緊。头盔用得耐嘅话呢，亦都记住要换，因为用得太耐嘅时候呢，头盔有机会会损耗同埋老化，就冇办法保证呢喺交通意外发生嘅时候呢可以充分咁发挥保护嘅作用啦。 所以正所谓又要威又要戴头盔，如果想揸电单车揸得威威嘅话呢，梗係要戴返个合规格嘅头盔啦。咁除咗头盔之外，仲有冇啲咩个人装备係可以佩戴嘅呢？ 除咗法例规定嘅头盔之外呢，其他嘅个人装备都好重要㗎。司机可以考虑戴个手套啦，同埋咧着坚固耐用嘅鞋啦，或者靴。虽然而家天气就好热啦，不过咧都唔好着短裤或者短袖衫啊，因为一旦遇上意外嘅时候咧，我哋嘅皮肤就得唔到保护啦。 特别要留意嘅咧，我谂就系喺夜晚啊，即系天黑嘅时候啦，即系去揸电单车啦。咁呢啲司机咧嘅装备又会唔会有啲唔同嘅咧？ 为了其他道路使用者在夜晚能够清晰地看到各位铁骑士，我们都建议各位车手记住穿一些鲜色、浅色、荧光、甚至带有反光物料的衣服，或者带上反光带，尤其是漆黑的或者光线微弱的环境之下，这些這保护的装备是十分重要的，要做到好像漆黑中的萤火虫一样，让其他道路使用者可以清楚看到你。不过呢，装备呢只可以令到你在交通意外的时候呢将伤害减到最低，最重要是大家驾驶的态度，无论几时都要做到专注、忍让、守法。 所以各位型仔型女铁骑士呢，记住驾驶嗰阵时呢，时时刻刻都做到 Jasper 所讲的专注、忍让、守法。咁最紧要呢，记得戴返个头盔啦，戴头盔呢啲嘢唔使我教你啦。佩戴好呢个人嘅防护装备呢，咁就出入平安，路路亨通啦。咁我哋下次再倾过啦 ,Jasper, 唔该晒你。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秀茂坪嘅安秀道啦。秀茂坪嘅安秀道因为火警，安秀道来回方向介乎清水湾道至到安泰巴士总站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多条嘅巴士路线，包括88、214、213D 同埋290X 需要改道行驶。咁而家清水湾道落坪石，近住安秀道嘅慢线咧，都系需要封闭，车龙排到白石窝对出。反方向入翻西贡，近住安秀道呢一段亦都挤塞，车龙就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重复多次，就系秀茂坪嘅安秀道，因为有火警，安秀道来回方向介乎清水湾道至到安泰巴士总站一段全线系需要封闭。九巴路线88、214、213D 同埋290X 需要改道行驶。咁而家清水湾道落坪石，近住安秀道嘅慢线亦都系封闭噶，车龙排到去白石窝对出。反方向入翻西贡，龙尾就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咁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景花园就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三圣村。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景花园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三圣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过了电话机楼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卢压道；香港仔海旁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兴伟中心一段咧，亦都挤塞。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车龙就排到去环宇海湾。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天水围天晴村、晴喜楼、九龙城德朗村、德裕楼、红磡七咸道北220至224号、荣丰大楼、青衣伟景花园二座、观塘安达村正达楼、天水围天泽村泽润楼、沙田石门村新石楼、观塘裕民中心一座、长沙环发祥街西五号海德苑同埋沙田博康村博泰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递紧。 投资 O to O。 9:09，投资 O2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隔晚美股咧做得几好下，咁啊道指咧有得升啊，升346点啦。标指咧连续四个交易日咧都升咗上去。港股 ADR 咧都睇到啊，有得升嘅，升237点啦。腾讯咧企稳喺355蚊，有机会咧再上到啲高啲嘅位置咧，转个头开市你就会知道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支持。 上个礼拜咧，大壮咪就同我哋讲咗诶咩叫谋杀啊、误杀啊，当中个定义系点样样啊？咁啊，都等大家了解咗啦。咁其实咧喺呢啲咁严重嘅案件里边咧，都有一个词语叫做科学鉴证嘅，即系要有啲嘢咧去验啊，去缉凶啊咁样样嘅。咁啊，大壮咪喺呢件事上面，我哋又可以点样可以了解多啲？有啲咩我哋可以注意一下咧？ 啊，注意就唔敢讲啦，呢四个字加埋咧，我就都听过嘅，我想吓，咁同埋喺庭上咧都会遇到咁样吓。其实我哋上个礼拜咧就本来就讲呢只 homicide 啦，即系啲凶杀佬、他杀佬啦，不过还好未完咧，又有一宗又骇人听闻咧，咁又出现咗啦咁样吓。咁啊，当然嗰啲案件啊进行中啦吓，咁就亦都睇啲报道嚟讲咧，就话啊有人咧就系、是。不作回答啦，咁呢啲就系宪法上嘅权利啦，任何疑犯都有权系回答问题嘅啊。咁亦都亦都咧系有咩话有张卡咧交出嚟咁样啊。咁喺证据上嚟讲咧，就话如果有人将个证物交出咧吓，咁警方可以作出记录啦。呢个咧将来可能可以做证据噶，不过咧都视乎情况噶咁啊。你话有人见咗嘢，咁叫人有人咧交翻出个拆装出嚟咁。会唔会有啲不利嘅推断呢？咁又未必嘅。咁你唔见咗只猫，咁人抱只猫喺你门口俾翻你，会唔会有咩不利嘅推论咧？也又未必咁样嘅。不过当然一切咧都系睇紧案件啦。咁 系。 咁就着呢一类咁嘅即系有死亡嘅案件啊，咁自不然咧离不开就系、是。而家政府咧好有系統噶啦，即係查案嘅時候就會有啲政府化驗師啦嚇，咁咧就會作出一啲現場搜證之後咧嘅分析嘅。即使冇任何嘅證供咧，咁都可能係會試下咧用現場即係得到翻嚟嘅證據咧，擺滿啲所謂環境證據啊，上咁伸出一啲嚟睇。咁例如乜嘢嘢咧？咁好多時因為。有人死亡咧，死因好多种噶嘛。咁、如果真系好皮毛咁讲咧，就要打开一本咧，佢哋啲权威咧，我哋而家好多呢啲记载嘅，即系除咗睇电视，已经不少啲咩杀，即系沉默的证人嗰类咁嘅嘢咧，都系有推介嘅。咁但系真系睇翻啲权威咧，你会发现咧，第一就死因啦，神咗流流讲少少啦吓，好多种系有啲系火烧啊。有啲可能係用刀啊，有啲用槍啊咁樣啊，咁然之後咧就會有啲傷口咧作出一啲分析嘅。咁簡單嚟講咧，就除咗用刀嘅刀傷咧，尤其是啲 multiple wound 即係好多嘅刀嘅話咧，咁嗰啲傷口點造成咧，分布係點咧？ 淺啊、深啊、闊啊，咁同埋如果係揾到所謂叫做空氣咧，即係懷疑係用嚟咧作出襲擊嗰啲物品咧啊，咁嗰啲有啲叫做係 forensic pathologist 咧，嗰啲咁嘅法醫病理學家咧，亦都係會喺庭度咧作出一啲講解嘅。咁、除咗照片咁。可免則免啦，可能未必會想話攞曬出嚟嚇親啲陪審員嘅，咁即係但係亦都成日畫啲圖啊，俾大家睇睇啊。咁咧就係、是、譬如簡單講就係、是、可能嗰個空氣係一件錘仔嚟嘅咁。 咁、 你知道有啲錘仔咧就一邊圓一邊尖咧咁嚇。咁、可能咧就度一度嗰個圓形啊，嗰啲圓周啊、直徑各樣咧，就睇下有某啲傷口咧，同佢咪所謂吻合啦。咁嘅時就可以推論出自己會唔會就係呢件咁嘅器具咧，係造成嗰個傷口咧咁。咁亦都係有其他嘅更加細緻嘅分析嘅啊。咁有啲叫 defensive wound 啊， 即係自衛嘅傷口。 係啦，係啦，咁當然。大家都看不到當時怎麼發生的，一般來說除非有閉路電視還是目擊證人、即是你有兩個人走去打完 MMA， 那你有兩個布遮住出回來，那鬥身傷你找什麼癲狂專家都未必說得到、哪一錘打先哪一錘打後的，還有怎樣造成這些呢，就是他們的個法理醫學上一種推論來的。咁即系譬如见到个人嘅前臂有啲伤口吓，咁有可能同嗰件空气嘅成一个垂直嘅形状咁，咁可能问题即系一棍打落嚟，咁咪举只手去挡咯咁。 系。 咁当然呢系啲佢哋即系专家嘅意见啦，咁最后咧接唔接受咧由陪审团嚟决定啦。咁另外仲有啲叫 hesitate 嘅 wound 咧，即系话咦佢可能自自然然唔吉落去窝咁啊。咁又有第二啲原因，稍后再讲啦。 咁大壮咧，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喺呢啲严重嘅个案里边啦，即系譬如有一啲有人死亡嘅个案啦，咁系咪一定都会有呢一啲嘅即系可能法医出嚟会讲翻，即系一定会讲解翻成件事大概系点样样，佢哋得到嘅资料系点样样，去到帮大家了解多啲个案情嘅咧？ 首先咧就系佢哋做调查嘅时候咧、就几乎都唔会话唔做呢啲咁嘅证据搜集噶啦。 系， 因为除咗嗰、那个佢哋要做 autopsy， 要做呢个系验尸报告啦。咁、会有晒即系嗰个死者所有嘅伤势噶啦，嗰、那个记录。咁跟住亦都系会一般嚟讲，见佢哋都会揾法证。嘅醫生咧，作出一啲報告嘅。咁、另外啲血咧，嗰啲現場啲血跡咧，佢亦都會搜集啊、拍照啊，同埋咧係收集樣本，即係話啲血就屬於邊個啊，咁好仔細嘅，因為嗰埲牆上面一滴滴嘅啲咧，佢哋都會係拍咗好詳細嘅照片咧 ，mark 起咗佢啊，以便將來咧係作出個對比。咁但係咧，如果係 Kitty 問到話係咪一定上庭去俾咧，就好視乎咧，第一咧，如果被告認罪咁啊，唔使啦。咁但如果被告不認罪咧，又好視乎咧，即係佢爭拗嘅地方係乜嘢嚇。咁假如佢話連即係，譬如佢講當時係自衛咁計咧嚇，咁嘅時候咧，法醫就派上用場啦。因為要可能對比嗰個被告人自己本身身體有冇受傷啦嚇，咁同埋又對比翻呢個死者受嘅即係傷咧有幾多啦。咁即係有一個好簡單譬如咁，係兩個都有受傷嚇，咁、嗰個被告嘅拳頭受傷嚇，嗰、那個被打嘅應該被受傷，咁代表乜嘢咧？咁可以作出個推論，佢可能有咁就十蚊拳頭打佢個鼻咯嚇，咁當然佢去拗話嗰個人揾個鼻撞佢隻手嘅， 係以卵擊石咁 啊！咁呢啲就嚇睇下啲人中意點拗啦。咁亦都係帶埋出嚟咧，就講啊，除咗啱先講傷口之外咧，係因為如果真係用刀傷嗰啲咧嚇，有時候可能咧，即係如果真係。系唔止一刀半刀嘅咧，咁啲血咧可能唔同地方都有嘅。咁究竟系单方面去追住一个人去斩啊，定系其实系有互相攻击咧，定系点咧？咁就算嗰个有人出现肯讲嘢，咁但系系咪信晒佢一面之词咧？咁可能又要睇翻现场，即系 相对最公道嘅咧，就系嗰啲环境政工啦。 嗯。 啊，咁佢哋咧系有啲学说嘅，就话啊啲血咧点解会喺埲墙嘅某个高度出现啊？ 系。 或者系构成咁嘅形状啊？甚至无如果系啲血系某个地方嘅有，即系过啲又有咁。会不会是个伤者或者流血的移动呢？有时候呢在现场原来找血迹又不是未必只是找到那个伤者或者个死者的。有时候可能找到有疑犯啊被告的血迹啦、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有第三者都不知道哪位的。於是就会产生就是血的东西可以逗留多久啊、会不会以前人在打蚊 即是几时留下的呢时间是什么呢 家里不是那么整洁、如果是一些地方不是住家还可能有很多其他可能因素、但是他们怎样知道、那些血、如果是一击之下怎样分布你估计他们怎样得出来的这些学说 哦、 是做实验的，当然不是拿人去做的。有时候为了科学而牺牲有些不幸的动物。所以他们要做出一些这样的实证，就是说究竟、血液呢，即如果是撞击之下呢会有什么的出现的、情况。这些就是他们会拎出来法庭上的。證供啦， 係，所以呢啲科學鑑證都係即係十分之精密嘅科學啦。咁亦都即係好彩，即係可能隨住呢個社會啊，即係嘅進步啊，科技嘅進步，我諗即係喺呢一方面都越嚟越多資料可以收集到，咁以便去重組翻個案情又好，或者對個案情有多啲了解又好。 係啊，對控辯都有利嘅，有時候因為試過有宗案件就強姦案嚟嘅，嗰個女人就話咧。是个男人咧，系用刀咧，刀片咧切割佢，逼佢咧系就范噶嘛。咁但系以辩方睇下咧，嗰、那个啲刀咧，第一咧就系唔系耕得好深嘅。而且咧好多个刀痕咧都系好齐，好似平衡咁嘅样啊。咁人嘅嘢，即使要就范咧，都有恐惧啊嘛，都惊啊嘛。 系， 即个证供上有挣扎嘅。咁问翻嗰、那个即系、就是、上庭嘅。專家咧，咁佢都同意咧，喺佢哋嘅學説裏邊咧，有啲所謂suicidal，即係自殺式啊，或者係自己自殘式嘅刀痕嘅嚇，咁亦都係會係吻合翻呢啲情形。咁、當然就佢身邊聽到就會即係自有打算啦，咁樣樣啊。所以科學昌明咧就啊。 解決咗好多呢啲問題啦， 係 啦， 似乎又多咗啲方向咧。 被告係左膠嘅喎，如果佢吉你個刀口，應該係唔同嘅喎，咁樣即係喺呢一啲即係細微嘅地方就可以揾到一啲證據，咁啊睇下到底個事實係點樣啦。咁啊，今朝早咧多謝曬大壯咪同我哋講咗呢一啲科學鑑證嘅東西啦，咁等我哋又認識多咗。我哋下個禮拜再傾過，唔該曬大壯咪。 唔該，謝謝。 今日讲下 ETF 互联互通乜嘢嚟噶，亦都系市场嘅热话。讲紧就系内地可以买卖香港嘅 ETF， 当中咧港股通有四只上市嘅 ETF， 内地嘅朋友都可以买。至于咧，港交所亦都公布咗咧北向合资格嘅 ETF 啊，多达83只，当中53只咧喺上交所挂牌，30只咧就喺深交所挂牌嘅。互联互通就令到咧成个港股嘅深度咧都会再深一啲，大家投资意欲又会多一啲。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欧。 早晨啊，我哋今日朝头早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咧，有阿 Kitty 喺度。早晨 ，Kitty。 早晨，小发。 你好啊，晨光 Morning Call 嘅时间交俾你，有啲咩点唱啊？ 今日咧就系我爸爸生日，佢名就叫阿郑王，咁就佢 郑和啊。 郑旺。 哦，郑旺，哦，系。 佢今日咧就98岁生日。 哇！恭喜 uncle 啊，身体健康、 啊。系啊，多谢晒，系咁、因为咧，爸爸咧系佢都有啲唔舒服。咁佢而家都仲喺医院嗰度嘅， 系系冇乜嘢噶嘛，系嘛，即系都观察紧嘅。 啲老人家病，不过都系即系佢而家好似个 B B 咁，成日喺度瞓觉咯。 哦，咁啊要多啲照顾佢、哦。 系啊系啊，咁就我今晚都会去探佢嘅。 嗯，梗系要啦。 我要同佢讲，佢有得发声。生日啊，叻仔，乖啲，努力啲咁样。 系啊，系啊，咁啊，会唔会同佢即系有少少嘅庆祝啊？例如有件饼仔俾佢都好、啊，有冇啊？ 都冇啦，爸爸而家系插喉， 咁唔好啦。 所以佢系唔得，即系佢唔可以食到嘢、嗯。但系我都希望过去同佢庆祝生日咯。 明白，明白。咁啊， 系啊， 咁、啊、你同阿爸爸讲，晨光第一线都同阿 uncle 讲句生日快乐、啊。 是啊，多谢你啊。咁我仲有另外仲有一样嘢呢，我都想讲一讲嘅。咁因为之前我都打过几次电话嚟，係话我个女女有咗 BB， 跟住我个女女有咗个孖胎。跟住因为之前嗰两次都系林慧嘅，咁我要话俾林慧听，而家我知道我两个孙仔系女仔嚟㗎。 哦，孖女喎、 哦。係呀，好开心 啊。 恭喜晒，恭喜晒啊。咁希望呢你哋全家人生活幸福，同埋咧个个都身体健康。 多谢晒你啊！ 好啦 ，OK， 多谢晒 Kitty， 拜拜。 唔该晒你，拜拜。 如若我患了伤风，怕就怕你惹了我的家愁，连累你发起高烧，跟我睡觉，你也要分睡床。如若我喉咙中痛，怎样去唱你爱听的歌？韵连累你唇干口淡，因要共我吃最淡的醋，最清的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身人？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荫。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如若我跌断双腿，就算去哪里，你都跟我扶着我。轮椅中坐趁我时，你也要俯身弯腰。人渐老，耳朵失聪，怎样去听你说我多可爱？唯愿我牙齿坚固，可吃尽你抛弃我爱的每款小菜。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身人？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荫。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我会为你好好的保重，我怕病了等于失了踪，怕你炎热未太浓，若风太重，不知怎操纵。我只想身体健康。 中三十一。 星期五嘅早上，电话旁边有刘昌啊，早晨啊，昌。 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系啦，咁啊又介绍下我哋今晚有啲咩好电视节目睇啊？ 系啦，咁啊逢星期五嘅晏昼六点半啊，港台电视31都有呢个《哈佬好邻居》啊嘛，呢个共用节目。咁啊，如果有上个礼拜有睇过朋友都记得咧，就系、是、主持人啊带大家落到深水埗嗰度，就唔系去揾嗰啲电子零件啊，系去深水埗咧认识下咧嗰度巴基斯坦裔嗰啲朋友啊。咁啊，今集继续啦，即系我哋认识咗佢哋一啲。即跟佢哋學過講潮語添啊嘛，咁啊今集咧會帶大家去到一間巴基斯坦嘅餐廳啊，去到了解一下咧，即原來印度同巴基斯坦食物咧有啲唔同嘅喎，即佢哋國家好近啊，但我哋成日都未必分得到佢哋啲人噶嘛，甚至乎啲食物都分唔到啊嘛， 咁 啊今集 我要睇下咯， 系啦，今集話俾你聽有啲乜嘢分別。 嗯，好啊，咁啊跟住去到八點咧，仲要繼續睇噶，因為有我主持嘅與 pat pat 有約。 係喎、啊，今集好似有嘉賓啦，張子峰上嚟話。 係啊，有張子峰上嚟同我一齊整下一啲簡單嘅寵物鮮食啦。佢咧自己睇佢雞手鴨嘅就應該冇煮開嘢食嘅，不過佢都有養過狗仔啦，咁所以都有啲故事咧同我哋分享下嘅。咁啊除此之外咧，如果你中意兔仔嘅都要睇下，因為我們這一家呢個環節咧都請嚟寵物主人啦，咁啊分享下即係佢養呢個侏儒兔啊，有啲咩需要注意，同埋佢同佢寵物之間嘅故事嘅。 哇！真係聽落都係。所有有愛心的朋友都應該看這個與 pat pat 有約，今晚八點鐘去捧一 Kitty 場。 是啊，多謝多謝。咁去到十點半呢就睇埋呢個影響世界的中國植物啦。 係啦，呢個中國紀錄片嘅系列嚟嘅。咁之前咁多集都同大家講一啲真係一個品種一個品種嘅植物㗎嘛。咁今集呢好特別。今集呢係帶大家睇一群嘅植物啦。係咩呢、就係中國式的園林、即是那些花園擺設呢，是就是很影響世界的。原來中國式的園林呢是就是大家有去過有去過公園可能都有看到一些的啦、看下呢他們即係嗰啲工匠、嗰啲園丁點樣設計，佢哋點樣去啟發呢個世界，甚至乎影響世界啊！今晚十點半記得留意。 好，唔該曬阿昌。 唔該曬。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蓝田德田村德礼楼今朝早大约8:15完成强制检测行动，大约920人接受检测，当中发现一宗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受限区域内已经进行检测的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以证明接受了强检，可以提供个人资料之后经由指定出口离开。另外，政府在区域内派员到访490户，当中92户无人应门，当局会采取措施跟进。司法机构宣布，由7月29日起，法庭使用者可以透过综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统，以电子模式处理同区域法院民事诉讼相关的文件同缴付款项。司法机构分阶段开发这一套涵盖各级法院的系统，旨在便利法庭使用者。提供的服务包括向法院送交和从法院接收案件的特定法庭文件，查阅文件和法院持有的其他案件资料，缴付各类法院服务费用等。系统在今年5月率先应用于区域法院的伤亡诉讼和税款申索两类的法律程序。合资格的使用者需要注册开立账户，合资格的使用者是包括正在进行或者新电子程序的诉讼各方和他们的法律代表、香港大律师公会、香港律师会、律师行、政府部门、执法机关和法定团体。没有注册账户的市民亦都可以使用系统的某些服务，主要是翻查可供公众查阅的电子文件。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说，中方在乌克兰局势方面将会继续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聚焦劝和促谈，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 王毅在印尼出席20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在巴厘岛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会面，就俄乌局势和俄方立场的主张等议题交换意见。王毅说，当前国际的局势动荡不定，全球挑战层出不穷，在中俄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排除干扰并保持正常交往，有序推进各领域合作，展现出两国关系的强大韧性和战略定力。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说，俄中秉持负责任立场，保持战略协作，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平，国际关系更加民主，发挥重要作用，得到发展中国家的认同和支持。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辞任执政保守党党魁，但会留任首相直至选出新党魁。他和新内阁成员会面的时候说，政府现在不寻求实施新政策，重大的财政决定会留给下一任首相。首相府之后公布委任一批的高层官员接替过去几日辞职的人。前首相马卓安认为，为了国家整体福祉和政府能够平稳过渡，约翰逊不应该留在唐宁街首相府。工党党魁斯纪贤警告，保守党人如果不能够及早摆脱约翰逊，工党将会在国会推动进行不信任投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的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68点，升228点，总成交金额1,800,000,000多。上证综合指数报3,378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99点，升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0.5升3.8，药明生物84.25升1.55，腾讯控股355.2升3.6，美团196.5升2.1，盈富基金22.4升2.2，美团196.3升1.9，吉利汽车18.16升6.6，比亚迪股份327.8升2.8，商汤2.63升3仙，协鑫科技3.91系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35.95，瑞士法郎0.973，加元1.297，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205，欧元对美元1.019，澳元对美元0.685，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日经平均指数报26,808点，升318点。港金报16,320蚊，升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44.08美元，卖出1,744.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跟进秀茂坪嘅安秀道啦。安秀道因为火警，来回方向介乎清水湾道至到安泰巴士总站一段仍然系需要全线封闭噶。受影响嘅九巴路线88、214、213D 同埋 290X 仍然系要改道行驶。咁而家清水湾道落坪石，近住安秀道嘅慢线都系封咗，龙尾排到去白石窝对出。反方向入翻西贡咧，近住安秀道呢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就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重复多次，就是秀茂坪嘅安秀道因为火警，安秀道来回方向介乎清水湾道至到安泰巴士总站一段，仍然系需要全线封闭噶。受影响嘅九巴路线88、214、213D 同埋 290X 要改道行驶。咁而家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近住安秀道嘅慢线都系封咗，车龙排到白石窝对出，反方向入翻西贡，近住安。

盼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我向边个致敬呢？早几日因为工作关系，有机会同一位前辈倾偈。我已经是好多人的前辈了，如果我都要叫前辈，这位前辈当然有翻咁上下身位。倾谈的内容围绕这个行头，前辈打趣话，我有哪一个媒介未试过啊？又是电台、电视、电影，幕前幕后有幸都曾经参与，所以每次有人找我做事，我都会讲声多谢，仍然可以继续做自己想做的事。讲句发自内心的说话，真是要多谢大家俾面。不同媒介、不同岗位都有不同满足感。这一刻做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节目主持人，在九点半钟梁荣忠环节里面，满足感在于可以讲一些好贴近自己的睇法。早前参与一个电视制作，兼任几个不同岗位，作为监制的时候为制作预算而烦恼，作为编剧为创作灵感而担忧，作为导演为拍摄方向而执着，作为演员为揣摩角色忧郁。但是无论几辛苦，见到完成品就有一份满足感，几辛苦都值得的。因应工作关系，呢排睇咗好多未出街嘅作品，话明系作品，必定系创作出嚟嘅产品。自己平时都有个习惯，一有时间就会不断睇戏。高峰期我试过一日睇四部电影，而家煲剧年代一日睇晒一辑电视剧添，睇埋唔同嘅桥段，唔记得十足，点都记得七八成。今次睇下睇下，竟然看到有些桥段咁熟嘅，好像同其中一套早排攞过很多国际奖项的电影有些似，不过只是条桥有些似，深度欠奉。你都听过呢句啦，太阳之下无新桥，天下文章一大抄。你可能会话啦，未必一定是照抄的，可能人家看完其他人的作品印象太深，所以自己写的时候不经意写了出来而已。是的，再讲现在有些摆明是用相同的方法拍摄，用相同的桥段创作，但是会用另一个讲法，叫做致敬，向旧有作品致敬，俾足面。不过无论你怎样讲，在创作过程当中，如果真是用心写，无论是致敬又好，照跟也好，观众睇的时候会分得出你有没有落过心思。特别是现在互联网盛行的年代，你抄边套戏，观众怎会不知道。讲到这么厉害，你创作的时候有没有抄啊？我会这样讲，我会为自己讲过的事致敬啫。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烈日就像美女，她推动一切前走。那跳跃的鼓声，像窝中翻飞的跳斗。热闹地在雪橇般印直空气渗透。渗进每个心中在血液流，烈日面上吻我，它好像火箭燃着我，那刺眼的色彩像鲜花水果跟美酒，热辣辣的跳舞将欢乐感觉变做爱，你说爱得忠心像哈巴狗，爱这每份光阴这刻你莫问时候，绵绵情话未尽放开一切再逗留，这最美的一刻你可快乐地承受，你看每朵鲜花含情地风里，轻松的感觉向上发内 直空气渗透，渗进每个心中像血液流。烈日面上吻我，它好像火舌照着我。那刺眼的色彩像鲜花水果跟你走，热辣辣地跳舞像欢乐感觉跟做爱。你说爱的中心像哈巴狗，爱这每份光阴，这刻你莫问时候。绵绵情话未尽，要放开一切再逗留。这最美的一刻，你可快乐地接受？你看每个鲜花像情地风里走，轻松的感觉享受不耐心已发落透。玩得兴奋热烈，求你乖乖的一要走。今天总不会再要透，若失去再没有，找根欢笑愿再随你以后。留住你，留住你，难放手，难放手，陪伴我，陪伴我，求永久，求永久，梦炸醒，难接受，无奈他必须走，情愿将海市蜃楼。留住你，留住你，难放手。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降低食物中盐和糖委员会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吹神厨师话你知， 今朝早吹神厨师话你知咧，就邀请到观塘官立学校梁慧君校长咧，同我哋讲下呢个学校小盐小糖主食班。早晨啊，梁校长。 早晨 ，Kitty。 系啊，首先咧，想问一下你点解会决定今次减盐减糖学校活动咧，系以主食课形式去到进行咧？ 学生咧喺平日课堂里边接触到嘅一啲健康饮食嘅资讯咧，往往流于咧系知识嘅层面。咁呢个小盐小糖主食班咧，就能够俾学生实践课堂里边咧学到嘅知识，喺平日嘅饮食上面实践小盐小糖，并且咧能够将呢个咁健康嘅信息咧推广至俾同学仔啦、屋企人啦同埋朋友都得嘅。咁而疫情期间咧，大家都留喺屋企嘅日子咧多咗啦，同学都可以透过自己制作一啲小盐小糖嘅小食咧，将呢个健康嘅资讯咧带到屋企里边，又可以咧增进亲子嘅关系，系一举两得噶。 好玩啊！自己可以动手做咧，咁又会深刻啲啦。咁可唔可以请阿梁校长咧，同我哋简单讲解一下你哋嗰个主食课嘅内容咧？ 好啊。嗱，今次嘅主食课嘅内容咧都几广泛噶、哦，除咗减盐减糖嘅资讯之外咧，仲会涵盖食物营养嘅基本知识嘅，包括唔同食物嘅营养成分，譬如话肉类啦、谷物啦、蔬果啦，以及奶类制品呢啲咁嘅营养。亦都教导同学咧点样先能够做到均衡嘅饮食，又或者咧教佢哋点样去解读喺包装上边嘅一啲营养标签，让佢哋咧知道点样去选择健康嘅食物。而且每次活动里边咧，仲会俾同学咧亲手咧去制作去烹调一道咧简单嘅小盐小糖嘅小食，希望佢哋可以透过呢一个咁有趣嘅互动教学里边咧，系建立到减盐减糖嘅意识，久而久之咧，培养出健康饮食嘅习惯嘅。 系，仲可以可能揾到佢哋个主食嘅天分添啊！ 冇错啦， 咁啊，听落去就好好玩啊！不过阿梁校长今次喺学校推广呢个减盐减糖咧，有冇遇到乜嘢挑战先？ 有噶，喺疫情底下咧。推行呢一個活動咧，其實都係唔容易嘅。嗱，首先我哋而家小學咧，仲未能夠恢復全日制嘅課堂啦，每日咧就只可以係半天授課嘅啫。咁我哋平日嘅課程咧，都需要壓縮噶啦。所以要喺呢個咁緊迫嘅課時裏面咧，再要抽時間出嚟舉辦呢個主食班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嘅。咁另外咧，疫情咧亦都令到呢個主食班咧係增加咗一啲難度嘅噃。以往我哋咧係會分組合作嘅，咁而家咧因為為咗減低呢個風險啦，所以我哋只能夠咧安排咧每一個學生自己做翻自己嘅食物。 亦都唔容許咧佢哋即場去試食嘅喎。咁啊，幸好得到老師同埋家長嘅支持啦。咁主食班咧依然係可以咧好順利咁樣進行嘅。咁而且咧，大多數嘅小朋友咧，其實我都知道佢哋中意食零食、飲甜嘢嘅。咁放學之後咧，都可能都會買一啲小食啊咁樣嘅。要佢哋咧係一時三刻去減鹽減糖咧，其實絕對唔容易㗎嚇。咁要養成呢個健康飲食嘅習慣咧，又要佢哋持之以恆咧，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嘅。咁小朋友嘅定力咧，就一定冇大人咁好㗎啦。咁要佢哋即刻去戒曬呢啲所有嘅零食啊，同埋咧高糖分嘅飲品咧，其實都係比較困難嘅。不過我哋都會繼續去做嘅。咁所以咧，學校咧就好希望學生咧透過參與呢一次嘅小鹽小糖嘅主食課咧，就能夠認識到咧係減鹽減糖呢個知識。無論幾好食嘅食物咧，都係唔可以咁即係冇節制咁樣食嘅噃，要作出咧聰明嘅選擇，同埋咧係識得取捨嘅。咁咧今次嘅主食課咧，其實都能夠改變同學咧對於健康嘅食物唔好食呢個誤解嘅。咁小鹽小糖主食班咧，能夠俾同學了解到，只要我哋認識到唔同食材嘅營養，識得去配搭不同的食材呢，就能夠做出又健康又好味的食物的了。 是，同埋自己親手煮又更加好食啲啦，都會加分啦。 咁 雖然都會遇到啲挑戰，不過都好好嘅呢個理念，由細開始就學識乜嘢叫做健康飲食，因為呢啲係習慣嚟㗎嘛，即係由細開始習慣咧，咁啊大個嘅時候身體都會好啲啦。咁校長，你期望今一次學校嘅活動有啲乜嘢成效啊？ 首先咧，習慣咧，頭先你 Kitty 你講得好啱啦，係需要咧係時間去培養出嚟嘅，而且咧係要由小做起。所以我好希望咧可以由細咧灌輸俾我哋嘅同學仔健康飲食嘅知識，身體健康啲咧，人都病痛少少啲啊。加上咧食少啲鹽同埋糖咧，就可以減低患上一啲非傳染病嘅風險啦，例如肥胖啦、心血管病同埋糖尿病咧，呢啲都有年輕化嘅趨勢嘅。咁除此之外咧，我相信每個人都有佢嘅影響力嘅。學生都唔例外嘅，佢哋可以喺屋企咧擔當健康飲食大使，將我哋嘅健康飲食嘅信息咧傳達俾佢屋企人，從而咧達至男女老幼咧都認識得減鹽減糖嘅重要。 咁又問下校長你啦，你本身又有冇一啲保持少鹽少糖飲食方面嘅小 tips 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其實都可以的，因為呢我覺得個個人都可以做到的，可以從日常生活的細節開始，譬如說我們在家煮食的時候呢，就盡量用少一點鹽少一點糖，這個就是最簡單的了。如果真的要落一些糖、或者鹽呢去調味的時候呢，可以盡量揀一些小的匙羹，讓我們落的時候呢都不會落得過多了。另外呢，出外吃飯又可以呢選擇少汁啦、少鹽少糖啦，又或者呢將汁和那個飯呢分開上都可以的。咁咧，至於小朋友咧，我都知道嘅。咁啊，家長咧可以咧，盡量咧減少佢哋食一啲加工食物，譬如話香腸啊、火腿啊。另外咧就係一啲高鈉啊、高脂嘅食物，譬如薯條、芝士嗰啲咧，盡量減少佢哋咧係食嘅次數啦。咁又或者咧，如果煮即食面嘅時候咧，我哋就唔好飲嗰啲咁多嗰啲湯啦。又或者落味粉嘅時候咧，我哋唔落咁多，甚至唔落，甚至可能咧自己咧係整一啲嘅有益嘅清湯咧嚟到去代替嗰啲咧係即食面裏邊嘅一啲味粉啊。這個都係一個好好嘅建議嚟嘅。 係啊，咁啊，梁校長俾咗好多 tips 我哋，其實真係嘅，我覺得呢個飲食班好好咧，就係、是、當你自己真係入過廚房煮過嘢食，你就知道其實平時你喺出面咧食到嘅東西係。落咗几多盐啊，几多糖啊？即系譬如你焗过蛋糕咧，就知道一个蛋糕其实落好多糖落去整。 冇错。 咁之后你再喺出面食嘢嘅时候，你就识得点样去到食得健康啲咯。咁啊，今朝早咧多谢晒观塘观立学校梁慧君校长咧同我哋嘅分享。咁啊，祝你哋呢一个嘅计划咧推行得非常之成功啊！ 好多谢晒你 Kitty， 再见。 降低食物中盐和糖委员会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到我的享乐时代了。我想话咧，早几日咧，我就去咗九龙湾嗰边，因为有啲嘢搞，咁啊喺嗰度食饭啦。跟住就发现有细个嗰间乐园咧，就仲喺度，即系掟彩虹嗰间啊，唔系冒险嗰间，好开心嗰间，系啦。咁跟住咧就同即系屋企人咧就入咗去，就抌下彩虹， 几温馨， 系啦， 浪漫。 发现嗰啲奖品咧， 系啊， 冇用，系啲头夹嚟啊！ 买有咩嘅？有公仔嘅卡通人物。 哦，抌唔到啊！抌唔到啊！抌到就有用咯，抌唔到冇用咯。 唔系公仔可以俾你只小狗。 系啊，玩弄下， 我自己都中意嘅公仔，但系冇啊，等唔到，好难啊，原来系啊，跟住同埋发现咧，啲代币都唔平， 唔平啊，几蚊个啊，几 而家都好似系两蚊个嘅，不过我有一个机咧，我系细个好中意玩嘅，就系、是、跑马机、 哦， 就系碌个波波，咁你碌到边格咧，出面嗰只马仔咧就会向前行几多格咁样，就同好多人一齐比赛。我记得细个我最中意玩呢、這个嘅，哇，佢好似成唔知十个代币定咩，即系都成廿蚊一铺， 但 系 仲有一个玩算系咁， 仲有得玩，唔系你见到就谂翻起以前好多细个嘅回忆咯。咁、所以今朝早咧，我都拣咗首歌俾大家，唔知可唔可以勾起到你以前嘅回忆呢？拣嚟有梁咏琪嘅《Today》。 离开这一刻，感觉不会忘记。朋友抱拥告别，明天各自远飞。难得并没伤感，依依不舍顾虑。重拾昨天乐趣一堆，曾经每一天相约找美丽去，陶醉美的故事互相勉励去追。曾经望着天空一起哭一次睡，临别说起亦笑相对，别了依然相信以后有缘再聚，未曾错